69人感染，66人死亡。另外，南韓宣布星期日零時起對嚟自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和荷蘭五個歐洲國家的旅客採取特別入境檢疫程序，入境前需要體溫檢測、填寫健康申報表、提供在南韓的住址和聯繫電話，以及下載程式、每日如實申報健康狀況等。南韓已經先後要求來自中國包括港澳地區的旅客、日本、意大利和伊朗居民和旅客進行特別入境流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雾，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9点，跌922点，总成交金额152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跌2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6跌14.8，阿里巴巴188.8跌8.2，中国平安81.35跌2.65，汇丰控股46.65跌2元，建设银行6.33跌1.2，美团点评90.8跌4.85，盈富基金24.65跌9.5，小米集团11.1跌6.2。友邦保險68.8跌3.2，工商銀行5.25係跌1.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3，英磅9.927，瑞士法郎8.305，澳元5.002，加元5.649，新西蘭元4.86，歐元8.7638。每百日元對港元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988。日经平均指数报18559点，系跌856点。港金现价报152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02美元，卖出16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最新嘅港铁消息啊！工程人员咧就已经完成呢个路段嘅临时巩固工程啦，西铁线陆续咧系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噶，西铁线嘅列车服务陆续恢复翻正常噶。咁而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32，听朝日出时间咧系早上嘅6:3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 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卫生防护中心咧都提到，可能要当佢系严重流感咁去处理。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佢可能会有季节性啦，譬如可能夏天佢稍微会缓和少少，但系去到冬天佢又缓弱翻咧，又是可能有数量增加，同埋亦都担心佢会唔会有啲基因又变一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2020年3月12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继续同大家跟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发展啦。嗱，寻日咧，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宣布咗新型肺炎咧已经进入咗全球大流行啦。而家最新嗰个数字咧就系全球嗰个疫情咧已经有最少118个国家或者地区咧出现咗啲嘅确诊感染嘅个案，涉及咧个累积嘅确诊嘅个案咧系超过120,000宗噶。咁至于香港咧，亦都最少有130宗嘅确诊个案。咁喺新型肺炎的疫情之下，其实为了减少人流聚集以及减少一些社交接触，其实香港早前也是暂停了很多的公共服务，包括康文署辖下的很多的康体的设施、文化的设施等等，都在一月尾开始是暂停开放，直至到昨天都宣布有部分的设施已经开返了。昨天开返的设施就是一些室内康乐场地和文化设施的。体育设施方面有些什么呢？包括体育馆方面就有羽毛球场、壁球场、乒乓波室、乒乓波台等等这些设施。其实就是都见到他们有些的防疫的措施的。包括就是说限制使用和逗留的人数，暂停开放观众席、更衣室或者是冲身设施这些设施。以及就是取消一些团体比赛。而至于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等等都需要是隔开一些距离，包括是隔墙、隔台等等的方式来到开放的。至于是康文署也在这些场地那里摆一些消毒地毡、酒精搓手液和加强一些清洁措施，同埋每个人入场之前都要量度体温的。而不过还有一些体育设施未开的，包括就是篮球场、排球场、活动室、舞蹈室、还有就是健身室等等，这些措施到现在都是仍然关闭，直至另行通告的。咁但係呢就有啲嘅传媒就報道啦，咁都尋日睇過一啲嘅室内体育场嘅开放嘅情况，都见到有啲场呢就寫住呢就係一个场 只准咧系四个人咧就系进入嘅啫，即系话咧可能一个羽毛球场只可以有四个人喺度聚集啦，或者乒乓波台都只可以有四个人咧就系同时使用啦等等。咁至于图书馆方面咧，就系图书馆而家有中央图书馆同埋六间嘅主要图书馆咧就系开放翻嘅吓，局部开放翻嘅，咁都实施咗一啲防疫措施噶，咁包括咧就缩短佢哋嘅开放时间啦。咁而家星期一至五咧。呢、这個嘅星期一至六啊，呢、这個圖書館嘅開放時間咧，只係下晝一點至到八點嘅啫。咁而另外咧，圖書館咧亦都係做咗一個人流嘅管制措施啦。咁包括就係分段開放嚇，每段咧係一個鐘左右嘅啫。咁而每一段時間咧就入場嘅市民咧就需要攞籌咧先到先得咧先至可以進入圖書館。咁而另外咧，圖書館亦都唔係話全部嘅服務咧都係開放曬噶。而家開放嘅咧就只係有呢個借還服務同埋咧領取預約資料咧係開放翻嘅啫。咁至於其他圖書館嘅服務，包括係報刊閲覽室啦，或者係電腦中心啦，同埋自修室等等咧。仍然都是暫停開放的。咁不過咧，就係尋日咧，都有啲嘅記者去到一啲譬如中央圖書館嗰度睇佢哋開放嘅情況啦，都發覺咧，由於大家真係都好耐冇去過圖書館啦，都一度出現過咧係超過100人咧去到排隊攞籌啦。咁大家都擔心啊，其實排隊都好似有啲嘅集體聚集嘅情況。咁另外就係啦，每段時間咧都係大概得一個鐘嘅時間咧，都有啲市民咧就覺得係好似唔係太夠啊。不過會唔會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大家都減少呢啲？使用的时间呢啊，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去过这些室内的体育场馆以至是图书馆呢？如果有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谈一下大家满不满意现在的开放安排或者是一些防疫措施呢，又或者大家听完这个新闻之后又有什么看法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12日朝早9点，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话，内地工厂受疫情影响停工个几月，复工之后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做工厂嘅个利润都好微啦，咁今年可能好多企业未必有钱赚，仲要亏损都唔定。 11点，教联会话教育界目前仍然欠缺防疫物资，担心复课之后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他们将会向中小学赠送口罩和酒精搓手液。主席黄锦良： 每间拿到100个口罩，应该会有500间咧系先会喺呢一批拿到。我哋继续攞紧嘅，就算超过500间咧，我哋都继续接受。亦即系话，我哋目的希望能够惠及到1000间嘅学校。 下午2:09，警方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推行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先导计划，以提高交通执法的效率和准确性。交通总部处理高级警司聂海坤： 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他需要佩戴这个流动电话和这个便携式打印机，在发出告票，人员就会透过这个流动电话的应用程式输入车牌的号码，或者透过将会加入二维码的行车证去扫描这个行车证去读取相关的资料。 4:30，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全球疫情急速发展，建议市民考虑延迟非必要的旅行计划。 在内地以外国家或者地区累积个案，一个星期前只是13000多宗，去到今天是42000多宗，所以见到在过去一个星期，世界各地个疫情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1872311，自由风。 補充翻少少啦，咁剛才講到話圖書館嘅開放時間啦，咁而家係中央圖書館同埋六間主要嘅圖書館咧，係提供有限度嘅服務嘅。開放時間咧就係星期一至六嘅下晝1点到8点啦，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都會開嘅，咁就係朝九晚五嘅嚇。大家對於近排呢個體育館同埋圖書館嘅服務咧，就係局部開放翻，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北區羽毛球會嘅幹事啊。曾家油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昨日开始就是室内的体育馆就是局部开放饭。其实你们作为北区羽毛球会，有没有都是昨日开始就使用这个体育馆？ 有啊，我们昨日康文署重开体育馆的第一天，我们的 都有照常上课啦，我哋啲训练班亦都系开始咗噶啦。 系，咁继续讲下你哋使用嘅用途系边？头先你有讲训练班，可以讲多啲少详情得唔得？ 我哋有几个唔同嘅训练班啦，包括小童同埋成人嘅训练班啦。咁我哋就系分开咗上堂啦，咁样。咁我哋个用途最主要都系教练啦，会同学生一对三呢个形式去进行训练，羽毛球训练咁样嘅。 系，咁有冇话你哋譬如一日会使用几耐啊？有几多班啊？咁样嘅咧？ 我哋其实基本上每一日都会喺体育馆度会有训练班啦，或者系一对一呢一啲训练嘅。咁本身咧，因为我哋系非牟利性质嘅球会啦，我哋作为北区入边最资深嘅羽毛球会之一咧，我哋嘅宗旨系非常之着重喺教学质素入边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同时系推广羽毛球呢一项运动噶啦，咁所以我哋都唔会话一班入边有太多人一起去使用嗰个场地咁样嘅。 不如都讲下经验啦，你哋究竟寻日入场啊吓，嗰个情况程序究竟系点咧？要经过啲乜嘢嘅防疫措施先可以使用到嗰个场地咧？ 寻日咧，其实你问到呢、這个。防疫措施啦，我哋都好紧贴呢个卫生署嘅防疫指引啦，同埋康文署嗰、那个防疫嘅安排嘅。咁其实本身呢一入去体育馆入边呢，咁就会有工作人员去到帮每一个人量度咗体温先可以入去嘅。咁如果你係超过咗卫生署嗰个指引啦 ,38 度呢，你係唔可以入体育馆嘅。咁除此之外啦，入到去场入边咧，亦都唔可以直接进入去嗰个主场啦，羽毛球场入边嘅。咁系要喺大堂外啦，等到够钟咧，先可以四个人一齐进入呢个场地入边使用啲设施咁样。 等待嘅地方喺边度啊？ 其实等待嘅地方咧，就系喺体育馆入边嘅大堂外啦，即系唔系喺正入边嘅羽毛球场嘅，即系签场啊、签到嗰一啲地方咁样。 嗱，寻日都有好多报道讲到话咧，就系一啲球场都限制一个场只可以四个人进入，你哋系咪都见到咁嘅情况啊？ 其实琴日呢，我哋自己北区羽毛球会呢係非常之配合呢一个防疫嘅安排啦，严格咁样遵守每一个场地呢只係有四个人可以用呢个规定啦，同埋呢係要必定要准时够钟先可以入场嘅。咁我哋都非常遵守呢个规定啦，咁係因为我哋想避免同其他使用者有多余嘅接触咁样嘅，去保护大家啦。 咁你觉得作为一个即系有训练班嘅球会啦，咁其实一个场得四个人可以进入够唔够啊？平时系咪应该都唔止嘅？即系而家得翻四个人，会唔会系有唔够嘅情况咧？ 其实头先都讲到呢个人数限制呢个问题啦。咁头先都讲过，我哋本身就系比较着重教学质素啦。我哋北区羽毛球会，咁我哋咧。其实本身平时呢每一班已经有一个人数嘅限制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唔会话有好多学员啊好密集式咁样一起使用一个场地啦。咁所以其实呢一项人数限制呢对我哋嚟讲呢系冇一个太大或者太明显嘅影响嘅。 咁但都睇到啲报道就係话而家都需要隔墙咁样去使用呢啲嘅羽毛球场地啦。你自己使用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啊？即系可能譬如你有四个场只可以用两个场啫，系咪咁呢？ 係啊係啊，而家康文署佢呢个措施就系、是要隔一个球场啦，咁系分隔开咗啲人流啦，就避免大家嘅接触啦。咁琴日入到去咧，亦都系咁样嘅，入到去嘅运作。 系，咁但系都同时间能够使用嘅老师、教练同埋学生就会即相应咁少咗噶咯。其实呢轮亦都有冇见到，譬如话可能因应疫情，都有啲学员都担心可能即系唔再嚟上堂，有冇咁样咧？ 其实是有学员去是担心呢一样嘢嘅。咁但係呢我哋北区羽毛球会其实有自己有额外嘅防疫嘅措施啦。我哋会要求譬如学员呢先行自己喺家中量咗体温，确保冇发烧啊咁样啦，先去 嚟上堂啊呢啲咁嘅措施咧，咁就影響就唔算好大咯。 係，咁但係咧就係而家要隔牆咁去租用呢啲場地啦。咁變咗你哋其實去再去租用場地嘅時候，就變咗可能多人爭咗噶咯。咁會唔會話難咗去 book 場咧？ 其實喺香港 book 場呢一樣嘢，其實不嬲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太多人使用呢、這個場地啦，同埋係供不應求嘅呢個場地。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配合翻體育館啊咁樣啦，所以都對我哋嘅影響唔係話非常之明顯。 係，即係話其實你哋都仍然可以book 到場嘅，係咪啊？ 係啊係啊，其實呢個同之前都非常之難 book 場噶啦，同而家嘅疫情其實冇直接話太影響到呢一個情況嘅。 OK， 咁但係頭先都講到話咧，即係每個場就係有個限制，就四個人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會唔會真係有時行出行入啊？即係唔止四個人出現過啊？咁你擔唔擔心啊？咁另外就係、即係你哋對其實而家成套嘅防疫措施有冇啲咩嘅意見啊？ 其实琴日我哋就有如上上堂啦，咁我哋都喺体育馆系睇到有呢一个运作上其实有一个技术嘅问题嘅。咁因为咧，我哋自己北区羽毛球会嘅人系非常之严格咁样去遵循呢个防疫措施啦，但系咧未必其他所有嘅场地使用者都系咁嘅。咁正如琴日咧系重开嘅第一日啦，我哋都有见到一个场地咧，是超過了四個人在入邊啦，這個情況啦，亦都有啲其他使用者咧，係喺未夠鐘嘅情況下，已經就一窩蜂咁樣衝咗入去體育館入邊。咁其實咧，喺體育館場內咧，即係主場內，大家打波嘅地方咧，係並冇工作人員喺度看管嘅，佢哋只不過係喺出邊啦，佢哋會不定時咁樣入嚟巡一巡查啦。所以我哋咧自己都覺得佢哋喺執行呢一方面嘅措施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嘅。咁我哋自己球會都基於呢個共同抗疫嘅原則下啦，我哋都自己內部傾開會啦，都想同主動同場館嗰啲工作人員溝通翻，希望咧即係佢哋可以做翻呢、這個將呢個防疫措施咧係執行得更加好啦，更加嚴格啦，令所有人都喺一個安全嘅情況下可以使用呢個設施啦，大家同心抗疫咁樣嘅。 嗱，最後一條問題啦，想問一下，嗱即係過去一段疫情嘅期間咧，其實一月尾咧到直至到尋日咧，都係好多嘅室內體育場館咧係暫停咗服務嘅。咁其實對於你哋即係以訓練班為主，即係相信都會影響到你哋嘅收入啦。咁其實個影響有幾大？ 其實依段時間啦，體育館係完全暫停開放啦。咁我哋都係完全係暫停曬所有嘅訓練班嘅。咁因為一來啦，我哋自己教練團隊啦，或者係我哋嘅學員啦，都會擔心呢個疫情嚴重會受感染啦。其實大家都擔心嘅。咁所以體育館喺呢段時間暫停開放，其實都不常唔係一件好事啦，去避免咗大家嘅接觸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本身就算而家重開啦，我哋都唔係話好密集式咁樣上堂嘅，咁所以就唔會話太影響到我哋啦。 好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得曾家友咧，就係剛才接受我哋訪問咧，就係北區羽毛球會嘅幹事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噶。電話旁邊有鄭女士， 係我。 你好，請講下。 我就唔係咁滿意咧，就因為個疫情嘅問題咧，就好多譬如圖書館又停，即係唔開放咯。咁變咗有好多學生，譬如佢要想自修温習咧，都冇地方。 咁但你唔擔心即係好多人聚集會有感染風險咩？ 但係你都戴口罩噶嘛，同埋係仲。即係你入圖書館應該係要即係有量體温咧，入門口應該有職員量體温，同埋要佢哋一定要戴口罩先俾佢進入，咁應該冇問題噶。同埋你圖書館入邊有設置有啲酒精搓手液足夠嘅，咁咪唔會影響到。咁同埋你温習嘅時候都唔會講嘢噶啦，戴住個口罩。 嗯，咁而家即係重開翻部分嘅設施，你有咩感覺啊？ 咁咪好咯。 即系一则就方便佢哋如常，好似日常咁样冇嘢咁样运作，因为其实好大压力嘅。你譬如话山好多地方要成要啲市民成日留意住新闻啦，一开住电视机睇到有咁嘅疫情，即系个心情都好差嘅，好大压力咯。嗱、又要翻工，跟住又惊自己有感染，跟住咧，譬如恒常平时嘅活动又话突然嗰度又唔开，呢度又唔开，嗰度又唔开，咁即系扰乱咗个日常嘅运作咯。 你自己咧，你自己会唔会都使用到呢啲嘅康文署设施啊？ 有噶，就系、所以觉得好麻烦，所以先打嚟咁样讲咯，即系吐苦水。 明白，好啊，多谢晒郑女士，多谢你啊。系咁都讲多次啦。咁其实由寻日开始咧，康文署嘅部分设施啦，咁包括室内体育馆嘅羽毛球场啦、壁球场啦、乒乓波室等等咧，就系、重开翻噶啦。至于咧，刚才都讲到啦，图书馆方面咧，中央图书馆同埋咧系六个主要嘅图书馆，包括系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啦、九龙公共图书馆啦、荃湾啦、沙田啦、屯门同埋屏山天水围嘅公共图书馆咧，亦都喺寻日开始咧系局部开放噶。咁至于咧，仲有一啲嘅一啲嘅博物馆啊，都系有局部开放噶，包括系艺术馆啦、文化博物馆啦、电影资料馆同埋茶具博物馆咧，都喺寻日开始咧就系局部开放。咁至于仲有一啲系仲未开放嘅吓，留意翻未开放，就系、一啲嘅跑道以外嘅运动场设施啦、草地嘅足球场啦、泳池、泳滩等等咧，都系未开放噶。大家有咩意见呢？打电话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但是有一宗个案初步呈阳性。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世卫已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属于全球大流行，特区政府会继续做好侦测、检测、治疗、隔离和追踪疫情的工作，并且参考专家意见，适时考虑是否加强港口卫生、检疫措施和外游警示，呼吁市民延迟所有非必要的外游。徐德义又提醒，打算下个月清明节到内地祭祖的市民，回港之后需要接受14日隔离检疫，并且呼吁留在本港的市民避免在清明节正日扫墓和聚餐。本港今日有一宗对新型冠状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病人是37岁男子，是第130号确诊个案的丈夫，两人同1.5岁的男婴，上个月29号从伦敦乘搭 CX250 航班回港，第二日入住父母位于青山道的寓所。张竹君说，这一名男子今个月3号有轻微发烧，估计传染期是今个月1号或者2号。他和太太曾经去过新都会广场和先达广场，3号至到9号一直在屋企。他寻日乘坐的士送太太去医院，其后再搭的士回屋企。中心正是追踪两名的士司机。张竹君说，男婴有流鼻水的病征，已经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会视乎情况是否需要做病毒测试。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收到市民投诉巴士的脱班问题严重，批评运输署监管不力。九巴说，今个星期一已经逐步恢复繁忙时段班次，至于非繁忙时段，由于乘客需要仍然维持在甚低水平，部分路线需要调整，期望市民理解和体谅。九巴又说，有关班次调整目的是在营运环境恶劣的情况之下，提供同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服务，同时维持员工稳定就业，强调当客量情况回复之后，班次会恢复正常。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认为，出院的确诊患者再检测的结果呈阳性，不代表患者需要再入院或者接受隔离，要视乎患者的抗体数量。 如果抗體數量比較高，可以相對放心，但是承認患者仍然要接受觀察，因為只要一個人復發就會影響一班人。鍾南山出席廣東省政府的記者會，他說曾經和香港的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主席、K 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研究有關問題，認為即使在出院患者的糞便樣本檢測呈陽性反應，但是再將病毒放在實驗室培植，都未能夠培育出具傳染力的活病毒。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晚有霧，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0至25度，吹和緩東風，漸轉吹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天色好轉，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稍涼。現在的氣溫20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离家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後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橋主橋咧有強風措施噶，咁而家主橋中快線嘅車速限制咧係降至每小時80公里，而慢線嘅車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時60公里。另外都再提一提大家啦，而家港鐵西鐵線嘅列車服務係已經陸續恢復正常。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尚德村，同埋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讲历史， 尤其六七十年代咧，喺台湾特别系一个政治嘅禁忌，因为有白色恐怖啊。直至到几时咧开始知道台湾有一个二八事变咧，就因为1989年嘅时候睇咗部电影，就叫做《悲情城市》。 呢件事其实已经系离开咗佢历史嗰个部分，而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喉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倾紧嘅系部分嘅康文署设施，寻日开始咧就系重新开放噶啦，包括室内嘅羽毛球场、乒乓波球场同埋壁球场等等啦。不过咧就要隔墙啦，同埋就限制每个场嘅人数啦。图书馆咧都有几间开翻啦，不过就要攞筹，同埋咧就系排队啊，同埋分时段。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乒乓球教练啊杨炳超嘅，杨炳超你好。 喂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嗱，刚才咧我哋就同羽毛球嘅球会倾咗啦。咁我知咧你就系乒乓球嘅一个私人教练喎，系嘛？ 系。 咁你寻日呢个康文署场开翻之后，有冇开始使用到咧？ 冇啊，因为我哋跟学校嘅。 系、 因为我哋系跟学校嗰边个合约啦，咁样去教嘅。咁学校停咧，咁自然去学校租嗰啲康文场。住场地咧，咁都会系一路停啦，至到另行通知。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嗰个租场嘅机制，其实系学校帮你哋呢啲学校班去到租场嘅？ 嗱，首先咧，佢哋班啦、啊，就系、是、应该系即系香港嘅乒乓总会就优先嘅。 嗯， 系啦， 咁啊，第一啦，咁第二类咧就应该去到学校啦，个 priority。 嗯。 咁第三咧，先至去到一啲叫做私人嘅团体啊，或者 NGO 啊嗰啲啦。 系。咁而家就系、是、学校因为停课嘅关系，所以即系连呢啲嘅一啲嘅运动班、校队班、 校队班乜、都停晒，系啦。 系。咁变咗你而家即系都冇再用呢个康文署嘅设施噶咯，系嘛？ 冇，系啦，同埋系非常十分困难啊！你就算要租到佢哋嘅场地咧，因为佢而家限制设施啦，即系例如，譬如话佢有四张台。佢淨係俾你 book 兩張啫，即係一三可以租，即係譬如一同埋三號台可以租，二四就一定要停，就隔開咁樣咯。 係。 咁其實如果本身正常係 full 曬嘅，即係每一日都係，咁咧而家一半人起碼租唔到咯。咁啊，其實仲我某程度上感覺都係难中个六合彩啊！ 嗯，咁但系即系喺疫情嘅情况之下，你觉得咁样嘅安排系咪合理咧？ 疫症期间系嘅，有咁嘅安排系好嘅，但系佢有啲嘢系遗漏咗，系康文署系未做得咁彻底嘅。咁例如譬如话，其实我都认为应该再即系入得场嘅人士啊。都要有一个好简单嘅健康申报表去填翻啦，即系 clarify 翻，佢自己本身身体冇任何即系啲咩问题，呼吸道啊或者各方面伤风感冒啊啲问题，佢系净系话发烧唔可以入啫。但系咧，佢冇限制到噶，伤风啊、肚屙啊、咳嗽啊、咳咳嗰啲，佢系照入都得噶。咁其实都。好危 险啊！咁继续讲下，其实你自己嘅作为一位教练啦，其实你自己嘅收入来源系咪多唔多系嚟自呢啲学校教班嘅咧？其实你冇咗呢个学校教班嘅呢一份，其实你自己个生计会唔会出现问题？ 好惨噶！你学校嘅话，咁嗱、有两，应该我可以咁样讲啦，有两类教练嘅。一啲咧就系、是靠学校。但我谂七八成都靠学校嘅，然后一两成可能系自己私人啦，教下唔同嘅年龄组别嘅人啦，咁会系咁样咯。咁有啲咧就唔系嘅，有啲就可能教下球会啦、会所啦，或者即系唔同地方都会去教咯。但系以全职教练嚟计咧，佢应学校占嘅比重系会最重咯。 系，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一啲，譬如头先你都讲球会或者会所嘅一啲教练嘅工作噶？ 都有，系啊，就系、是、本身自己都有训练中心嘅。咁但系学校嗰方面系占最重嘅，都系。 系， 即系都有成起码六七成都系占喺学校度。如果学校停咧，其实基本上个营运啊、收入各方面都系停晒嘅。 系， 同埋而家都有啲学校，我听啲行家讲啦，咁啊，佢哋话陆续收到啲活动嘅主任通告啦，咁佢话下学期未上堂嘅所有学费就必须退回俾学生，系即时嘅，唔系分期嘅。 嗯， 系啦，咁其实都其实代咗啦，但系而家又要，可能佢已经供咗楼啊，系咪先？交咗各方面嘅费用啊，咁其实。又要攞翻呢筆錢出嚟，咁全香港相當嚟講，好多教練都好有困難。 咁其實而家教育局都係目標係四月開始就分階段復課啦。對於你哋嚟講，會唔會都見到一絲曙光 咧？其實就希望啦、盼望啦，係佢真係可以復到課啦。但係暫時睇嚟。见嗰几位，因为教育局其实都系某程度上，佢都会遵从呢个嘅专业嘅即系一啲叫做教授啊或者专家咧嘅提议先去复课噶嘛。咁啊变咗可能有一个专家出嚟讲话，其实我哋未必咁睇、哦。四月二十号可能系中学优先，或者 DSE 嗰啲优先，跟住其他小学嗰啲咧就。再讲啦，咁样再迟啲啦，咁样 咁其实我哋都系观望咯，仲系未必得嘅、其实未必开到火。 系嗱，即系之前就政府都有啲嘅纾困嘅措施啦，尤其是防疫抗疫基金咧，都有啲行业咧去作出一啲嘅现金嘅支援啦。你讲对于你哋嚟讲吓，做呢啲体育教练咧，政府对你哋嘅支援有冇啊？ 零支援，系我哋系被遗忘嘅行业，系最严重嘅一行嚟嘅。成个体育界入边咧，总会咧就60个。是啦，是注册的，即是总会是60个。咁而60个入面呢，以香港乒乓总会来计呢，就有500几到600个教练左右。咁你上返网页睇到，可以睇得到啲教练有注册登记嘅。咁我哋每年都交緊会费啦，当然。咁好啦，有 record 嘅。咁你再乘返60个总会大约啦。咁你有36000个导师应该失緊业嘅。即系我觉得康文署未开之前啊， 明白明白，好啊，多谢你嘅，都同我哋嘅分享啦吓，咁亦都听到你哋作为呢个行业嘅一个情况啦，多谢你啊！刚才接受我哋访问就系杨炳超，就系乒乓球教练嚟噶。大家对于开翻呢啲一啲嘅康文署嘅设施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大家有冇都率先用到咧，或者计划将会用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就叫萧叔讲一下一个英国的诗人叫做 John Keats， Keats K-E-A-T-S， 他的文字。John Keats 除了他的情诗出名之外，他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写的一系列的情信是写给他的女朋友。我们一连两集，我们选两个句子，萧叔叔觉得是 sweet 到有些令人打冷震的句子，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用得着。第一句就是我 You are always new， OK？You are always new， 即是意思对我来讲呢，你永远都是最新的， OK， 即是不会对到厌啊，对到旧啊，对到不耐烦。 You are always new。 The next line is The last of your kisses was ever the sweetest。 The last of your kisses 即是你锡我的最后那一次， OK， 最近的那一次 was ever the sweetest。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每次亲吻我呢，每次俾我感受呢都是最正的。就唔係话正嘅，哇第一次先觉得最正，跟住之后呢就已经係淡咗惯咗啦。咁係一句俾一个可能长时间嘅女朋友嘅一句几 sweet 嘅说话。听一次。You are always new. The last of your kisses was ever the sweetest. 咁大家可以学学呢句说话。John Keats 作者係。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6，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的。电话旁边有徐女士在这里。徐女士。 是你好啊， 你好，请讲下 主持人。是啊，我想讲讲呢，就是话个图书馆呢，佢只不过是6间㗎喎，咁其他嗰啲 7间嘅，中央加6间啦， 係啦， 继续。 咁其他嗰啲图书馆都应该好似呢6间咁嘅模式，开放俾人哋入去借下书，拎返屋企睇下都好啦。 你自己平时多唔多用图书馆㗎？ 都有去借书，同埋用即系上佢嗰啲电脑堂啊，咁样啊，系啊。 吓，咁啊，但系都可能系关注疫情嘅关系，都暂时未开晒，系咪啊？ 唔系啊，我觉得其他嗰啲图书馆都应该好似佢呢6间图书馆咁样嚟开发，俾人哋入去借书。不是说要求入去看报纸之如此类，那你一个钟头被人家入去找他要借的书借回家看，那就好了。 嗯， 系啦，好过你，哇，都唔知咁耐、啊，都冇开到啊。 明白吓，多谢晒徐女士嘅分享吓，多谢你。 系、 啊，睇睇之后其他嘅图书馆嘅情况啦。咁啊，跟住有温先生喺度吓，温生。 诶，你好啊，陆生。 你好，请讲。 诶、啊，系，我寻日一开咧，都同啲朋友去打个羽毛球。 系。 吓、啊，咁、那个情况咧都 OK 嘅，不过我觉得就唔需要话隔个墙咯。 嗯。 因为你已经限咗人数啦嘛，系咪？ 系。 吓、啊。咁都好疏落，因為你如果打羽毛球都知啦，其實牆同牆之間咧都有個好闊嘅間隔嘅已經，同埋你限咗人數咧，變咗好似唔需要啦。因為如果咁樣講咧，你如果咁樣政府應該限埋去街市添啊，啲街市應該閂啦。你如果去街市睇下，啲人逼埋一堆啊。 嗯哼，咁但係即係啊、都可能即係都評估過一啲嘅疫情啊，同埋距離，所以作出呢啲嘅決定啦。咁但係你自己租場方面容唔容易啊？因為即係而家隔場就少咗場可以租啦。 係啊係啊， 咁變咗容唔容易租啊？ 都唔容易啊。 嗯、 但係你嗱，學你話齋，相對嚟講，你如果疫情嚟講，你如果去啲魚檔聽下啲魚啪啲仲多飛沫啦啲水係咪先？ 嗯，明白。 咁你政府係咪應該鼓勵啲人？即系唔好去街市啊 ！OK， 好啊，多谢晒温生嘅电话。 你 翻 嚟做运动嘅，应该就俾多啲人机会做运动啊！尤其是依家好多中学生啊、大学生都放假，咁佢哋真系喺屋企真系屈到病 嘅、啊。OK， 好啊，多谢晒吓，多谢晒温先生啊！咁头先讲即系去街市啊，咁但系即系鱼又唔系即系未必有飞沫啫，系嘛？咁啊，好啦，我哋再讲多次啦。呢、這个图书馆咧就系嚟紧。都有一啲嘅局部開放嘅，頭先講咧就係話咧中央圖書館同埋六間嘅主要圖書館咧都係會局部開放啦，咁就包括大會堂啦、九龍公共圖書館啦、荃灣、沙田、屯門同埋咧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咧，都係會有呢個嘅借書還書同埋領取預約嘅服務咧係開放翻嘅，不過咧就要控制人流啦，係要攞籌啦，咁同埋咧就係會分段咧去到開放，每節咧就大概一个钟嘅啫，咁啊有啲市民都问啦，即系究竟我哋又要排队，又系开放时间又少咗。头先都讲啦，好多听众都可能好期待呢个图书馆服务嘅。咁究竟而家呢个嘅图书馆嘅人流管制措施系点样咧？吓，我哋有一位嘅电话旁边有位嘉宾啊，就系屯门区议员张可心咧，今日咧都去过屯门区嘅图书馆咧就睇过嘅。张可心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嗰个嘅入图书馆嘅流程系点啊？ 而家咧入图书馆流程就佢每一个 session 咧就可能一个钟左右啦，咁就要拎筹嘅。咁你拎咗个筹嘅就，譬如屯门图书馆为例啦，因为今日我啱啱去咗，就每一个 session 195个筹。咁然之后咧攞咗个筹之后，咁你入去之前咧就有酒精搓搓液洗手啦，同埋有个职员咧会同你量一量体温 ，OK 咧就可以入去噶啦。咁其实攞住个筹就可以嗰个钟自由出入咁样样咯。咁人数方面呢，因为琴日就我琴日都有去过嘅，咁然后就见到佢打晒石顶好多人咁样就排到好多人咁样啦。咁但係今日去到呢，我都问返即係图书馆各方面嘅职员，咁其实个人数都冇唔係好多啦。基本上而家呢，大家屯门图书馆嘅话呢，一落去基本上都会有筹嘅，都可以入到去里面嘅，就唔使一定要事先排队啊，事先拎筹咁样样咯。 系，头先你讲到话每个时段个派筹数量咧就195个， 系啊，冇错。 我知道你都同一啲图书馆嘅职员去沟通过，其实点样计出嚟咧？195个， 195个咧，佢就系话跟翻卫生署建议咧，佢就每一个人嗰个安全距离1.8米啊嘛，咁佢就计咗个馆内个面积啦，即系扣除一啲馆藏嘅位置。通道嘅面積，咁就話可以咧，大概約計就係195个咯。 OK， 咁至於就係啲市民對於而家嗰個嘅防疫嘅措施滿唔滿意啊？即係譬如有啲市民尋日都接受訪問話，好似每個時段得一個鐘，又好似唔係好夠，係咪咁咧？ 呢個暫時我哋嗰邊又唔係好聽到咁多嘅市民就有呢個嘅意見啦。咁我今日去咗睇嘅，咁我見到佢哋排隊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即係都好秩序，都大致良好，冇乜特別情況咁樣樣嘅，係咯。 係，咁至於你了解到圖書館個清潔情況係點咧？因為佢一啲嘅 宣布咧都讲到话咧，就系有一个嘅清洁时段，就系咧系下昼嘅4:30到5:00啊嘛吓，咁亦都系即系分咗几个时段咧，就让啲市民去进场啦吓。咁你见到图书馆个清洁时间够唔够？清洁措施够唔够咧？ 其实我入到去见到咧，即系至少我见到啦，就都几足够嘅。即系譬如入到去，佢哋会即系佢咪话每一个钟就会封15分钟到半个钟度咁样啦。佢根据唔同情况，咁然之后都会用漂白水去抹啲机啊，或者去清洁翻个走廊嗰啲嘅。咁去到嗰个借书 counter 嗰度咧，见到有个亚加力胶嗰个嘅挡风玻璃啦，叫做。咁樣就去隔住翻嗰個，即係分開翻嗰個職員啦，同埋嗰個嘅個讀者嘅。咁樣所以見到大致上都 OK 嘅。同埋佢哋都話有啲時間就可以即係抹翻，譬如啲 lift 嗰啲掣啊，或者嗰個自動借書機咧嗰啲掣咯。咁我特別問埋佢嘅就係話還書箱嘅問題啊，即係見到好多街坊就還書啦。咁嗰個還書箱裏邊啲書，大家會點樣處理咧？咁樣樣。咁佢都話會用漂白水咧去抹個 cover 嘅。即系佢还书嘅过程里，即系佢处理还书嘅时候，咁、 即系有职员去到抹翻啲图书嘅封面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咁当然即系长期馆藏嗰啲，佢哋就未至于，即系佢未做到呢一个位嘅，即系喺个架上面嗰啲。咁但系就即系至少我未听到佢咁样讲啦。咁但系还书箱里边还咗书嘅，咁嗰啲书都会有漂白水去抹翻嗰个 cover。咁但系我问佢里边嗰、那个。啲页数咁样都点样处理啊？咁样样佢都冇乜特别讲。不过如果需要嘅话，其实佢都有讲过话，而家个馆里边有部紫外光机嘅，咁即系可以消毒杀菌嘅。咁如果各位系有需要，都可以用嗰部机咯。 哦，但系都睇到好多报道就话，即系而家还书量都好多啦。咁其实嗰、那个抹图书封面同埋呢个紫外光机，其实系处理得切还书嘅数量 呢、這个就暂时就未见到佢话有做唔切嘅叫做系咯，因为佢都仲即系我见到佢哋都如常 run 紧，亦都冇话特别忙啊、特别盛啊咁样样咯。 系，仲有一个问题啊，其实都好多嘅传媒咧就系报道话，都寻日有好多嘅市民喺度排队攞筹去进入图书馆啦。咁有啲人就担心咧，嗰个排队期间咧，即系可能几十人甚至过百人去排队，有少少一个人流聚集嘅风险啊吓。咁同埋咧，有啲人就话啊，其实咧我入去只系还个书或者系做续借手续好快嘅啫。咁其实有冇需要话即系根据唔同嘅？服务啊，或者入去做唔同嘅目的，嚟到分开啲人流排队会好啲咧。 嗯，咁以我理解，其实佢哋嗰个即系因为我今日问嗰个就系屯门区嗰个馆长啦，咁其实佢都有考虑到呢啲情况，都几好嘅。其实咁佢就譬如佢话还书，咁你可以直接用还书箱啦。咁譬如你有预约书嘅，即系你预约咗本书嚟攞嘅话咧，都系唔需要拎筹嘅。咁然之后出边排队，佢都有同即系托我同大家讲就话，其实各位街坊系唔使。排队嘅，即系你攞咗个筹之后咧，就唔使排队。咁你到时够钟先至过嚟，其实都好快。因为佢去即系以我今日观察啦，其实佢去处理，我谂嗰度有几十人排队进场，因为我就系睇紧佢3:30嗰场嘅进场嘅情况。咁然之后，其实佢2-3分钟就已经系 screen 晒所有嘅读者。咁大家已經入咗去睇書㗎喇，咁我人龍已經消失咗㗎喇，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都明白大家都可能好衝去睇書啦，咁但係可以唔使排隊嘅，其實佢都講咗話，你攞咗籌就有得入去㗎喇，咁樣囉。 OK， 好啊，多谢你吓，吓、多谢你。刚才访问嘅就系屯门区区议员张可心啊，电话1872311，仲有听众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请讲。 我觉得唔好借书翻屋企啦。因为点解咧？你哋记唔记得德国嗰个佛堂啊？啲人睇经书啊，啲口气啊，摸过啲手及埋摆低。 吓，即系吓卫生署喺啲经书上面检测到有病毒呈阳性啦。 吓，系啊，咁、啊啊、同时你唔知边个借过，唔知睇过边一本啊，唔知边一页、啊。你咁多人话去借书，真系唔好制啊！ 刚才访问嘅区议员都讲到话，有啲职员会抹翻啲图书嘅封面，同埋有紫外光灯吓。你勾唔安唔安心啊？ 封面即系内里一页一页咁吸埋睇埋，你点样抹得清咗每一页啊？每一本啊？ 系。 你有冇留意呢啲啊？真系唔好借翻屋企啊！我想讲，你去去运动场打下波，打乒乓波系冇问题，但系你千祈你去图书。本咧，你睇报纸坐下就得， 但你千祈唔好借书翻屋企。 咁你讲，咁你觉得其实应唔应该开放图书馆咧？而家呢个阶段 应该唔好开放住啦。 直头唔应该开放住系嘛？ 嗱，今朝你哋阿叶半林嗰度，开放大球场啊嘛，大球场你咪可以去围住佢，你中意跑步就得，你中意跑圈，你中意自己喺度伸腰，咁你自己喺度玩少少跳下，咁咪好咯，开放大球场啊嘛。 OK， 好啊，多谢晒梁女士嘅电话吓，咁其实都讲翻，即系运动场咧，而家除咗跑道之外咧吓，足球场咧都系未开放翻噶。我哋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两线啦，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就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近住邓兆坚医院嗰段咧系比较多车缓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报二万九千，系报2923点，跌咗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下跌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5，日元103.8，瑞士法郎0.939，澳元0.641，加元1.38，新西兰元0.624，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4。港金现价报152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74美元，卖出1636.44美元。港汇指数系106.6，升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德街。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德街。咁而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葵涌公园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丽景。而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福亨村嘅快线因为有坏车，而家车龙排到近泥围。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有坏车，龙尾泥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感受到卫理道桥面慢线坏车影响，现在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讲东讲西讲政治， 一个叫做终身制，一个叫做呢个世袭制，所以就呢个中国特色咧，我哋就想谈一谈呢个官二代。 呢个喺文革嗰阵时咧就冇官二代呢个讲法，就讲红二代。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讲东讲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挨晚嘅6:41啦，电话旁边有评论员黎恩豪喺度，黎恩豪你好， 系大家好。 嗱，呢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疫情咧，发展到而家咧，都可以话系都发展得好快啊！即系从最初嗰个焦点咧，就系从中国大陆嗰个嘅爆发疫情啦，香港都好关心自己本地嘅一啲个案啦。以至到咧，而家真係全球咧好多個國家咧都出現咗啲感染個案啦。其實過去一個禮拜咧，嗰個全球各地除咗中國以外咧，嗰個嘅新增個案咧已經係從咧萬幾宗咧，而家去到40,000+嚇。即係而家全球咧已經計埋中國啦，有120,000+嘅一個確診個案啦。都世界衛生組織咧亦都喺尋日咧就宣布呢個疫症咧出現咗一個全球大流行啦。黎恩浩點樣睇而家呢個嘅？焦点越来越去到全球化了吧。 我想其实就算即是世界卫生组 织 现在这个武汉肺炎大流行呢，大家都不会相信它的了。即其实早于3月4日，其实德国的卫生部长已经就说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呢已经变成全球大流行。咁而世界卫生组织即由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初初爆发的时候，已经表现了很好消極嘅態度，甚至係其實處處咧都係去做一啲令人好匪夷所思嘅舉措。咁即係世界衛生組織本身嗰個嘅認受性其實越嚟越低嘅，我哋睇到。咁但係即係孤物如何咧？其實大家睇到唔同嘅國家已經有好多即係具體同埋直接嘅措施咧，係去即係嘗試阻止即係呢個武漢肺炎咧，係透過社區傳播繼續咧係將個疫情散播喺即係佢嘅國家唔同嘅地方。你睇到無論係美國，亦或係歐洲各國都直接做一個封關舉措，即係完全。 全是即係你比較翻兩個月前，即係我哋香港政府係遲遲不肯封關，遲遲不肯全面嘅封關咧，即係其實睇到根本成個世界嘅態勢已經改變咗，大家好明白到即係要應對依一個武漢肺炎咧，一定要有果斷嘅措施。咁世衛嗰個嘅宣布究竟係咪重要咧？咁其實即係與其話係一個 declaration 係個宣布，都不如話係個 conclusion。即係佢講緊啲嘢，其實早兩三個星期，全世界都知道，即係唔同國家嘅專業人士，即係醫學界嘅權威都講到依一個係一個全球大流行。大家反而更加關心嘅就係點解，即係世界衞生組織即係喺過去呢兩個月一都唔願意肯唔肯，即係去宣布一係唔同嘅危機。咁我諗呢個係令大家會即係反映出現實啦，各都係流緊，咁我亦都唔能夠。 黎恩浩嗰个电话可能接收都有少少问题啦，不过都睇翻啲资料咧，其实本港都有几位专家咧，咁早喺世卫宣布咧，就系疫症出现咗大流行之前咧，已经都讲话，即系技术上咧已经觉得咧都已经系成为咗大流行啦，因为睇翻而家咧都已经有咧系超过咧系118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系出现咗确诊嘅个案啦，咁而亦都见到咧系因应住嗰个疫情咧，从个焦点系从中国咧转移去到世界各地咧。香港都出現了很多不少的一些外地輸入的個案，那剛才都在記者會聽到，那其實之前都是有兩個的旅行團都大家很矚目，一個去過印度，一個去過埃及，都有幾位的一些團友是出現了確診的個案，那這兩個國家都仍然是未是好像这个的伊朗啊、南韩啊，以至到是欧洲其他国家这么多确诊的个案。那所以其实那个的情况是不是告诉大家听都这个疫情已经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已经流行紧呢，即可能现在看到那个的确诊数字都已经未是最反映到现时最就是这个各国的最严重的情况呢。 我想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其实资讯是不是透明。咁我哋我哋都一般都會相信，即係傳統智慧都會話俾我哋知，一般而民主國家，因為有唔同即係政府部門同埋立法機關、民選議員嘅監察，其實政府嘅透明度同埋問責度咧，係應該比啲不民主嘅國家為高嘅。咁而實際上都睇到而家即係喺無論資訊科技上面，抑或就係即係世界嘅資訊流通方面，我哋都知道即係只會喺一啲專制嘅國家咧，先至會不斷去透過隱瞞疫情嚇，而去掩蓋咗嗰個嘅危機，而因為呢個做法咧係會先至可以保，即係對於專制政權嚟講咧，可以保住到佢嗰個認受性。咁但係我哋而家睇個情況就係咧，其實即係呢個嘅爆發咧，已經唔純粹係一個即係醫學上或者係純粹係一個自然而然嘅因素，有太多嘅政治因素同埋經濟因素影響緊，譬如。即係到現在仍然係好多唔同嘅國家仍然係好樂於即係繼續係去即係讓呢一個嘅關口咧係唔封關嘅，仍然睇到其實有好多地方咧都唔願意用一啲更加強嘅做法咧，更加果斷嘅措施咧係去要求即係民眾戴口罩嘅。即係我哋都睇到今日新聞，譬如奧地利係直情係話即係。佢唔容許民眾，除非好有充分嘅證明自己係即係有咁嘅醫學上嘅需要咧，否則都唔需要戴口罩。即係話其實各國嘅標準都唔喺度，而本來世界衞生組織就係一個俾啲具體指引同埋指示各國去應付一啲大流行或者一啲具有大即係廣泛傳播嘅疫症嘅一個世界組織嚟嘅。佢本來係有一個先導同埋領導嘅地位，咁但係過去兩句嘅反應就係世界衞生組織咧，佢做唔到呢個先導嘅工作。佢做唔到嘅領導嘅工作，各國就自掃門前雪，就令到成個疫情處理嘅方法咧就出現咗落差，咁亦更加咧係會加速咗成個疫情咧散播到全球各地。 政治嘅事咧，可能轉頭再同阿黎恩浩傾啦。其實世衛都有講到話咧，就係喺宣布大流行嘅同時咧，亦都講到話一啲地方令人震驚嘅無所作為嘅程度咧，佢哋都係感到深感擔憂噶嚇。不如我哋都呢個時候揾一位公共衛生嘅專家同我哋一齊傾下啊。電話旁邊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在这里。潘烈文教授你好。 潘教授你好。 怎么理解现在世卫宣布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是进入全球大流行，怎么理解呢？ 我想就是世卫就想将这个疫情提升了它的程度，就其实就讲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机会可能有爆发的机会。过去讲一月、二月 頭嗰時候都係講緊一啲局部嘅地方，有啲地區係有爆發嘅機會。而家睇到係個個嘅州份咧，其實都係有呢個情況咯。咁所以係一個令到係全世界都會有俾呢個病毒入侵嘅機會。 係，咁有冇話要符合啲乜嘢準則先至會可以宣稱到大流行咧？而今次亦都係 咁其實咧，最可能咧就係話其實一個廣泛嘅地方咧，係每個地方都有嘅，有機會去爆發啦。咁同埋咧，其實咧，應該都講緊話人咧係一個一般嚟講係冇免疫力嘅。咁呢兩個我諗係最主要嘅原因咧，令到咧個啲世衞提升到去另一個層次。 嗯。嗱，而今次咧亦都係第一次咧有呢個冠狀病毒嘅疫症咧係進入咗全球大流行啊！嗱，對上一次嘅全球大流行咧就係2009年嘅甲型流感 H1N1 啦。今次第一次有冠狀病毒出現咗全球大流行，有冇特別嘅意義喺度啊？ 即係其實講到咧，其實動物界嘅時候好多唔同嘅病毒咧都有機會咧係演化到去一個人嘅病毒，以至咧可以人同人之間有效咁傳播，甚至延續落去。咁當然過去擔憂嘅係一個冠狀病毒啦，流感嘅病毒啦。咁而家睇到冠狀病毒都有一個可能。咁其實歷史裏面咧，我哋科學研究當中咧都睇到有啲冠狀病毒咧，可能都係由動物裏面傳染演變為一個人嘅冠狀病毒嘅。 嗯，黎欣豪又同你傾下。 是啊，潘教授啊，其实即係譬如当世卫宣布咗呢个大流行嘅时候呢，其实佢即係呢个嘅定性其实对于即係唔同即係唔同嘅国家其实有冇啲具体嘅约束力呢，其实都只係一个即係纯粹嘅诠释呢。 我諗大家要明白呢，世卫呢其实係一个冇约束力嘅，佢唔係一个立法或者法定嘅团体嚟，咁佢係咪一个冇约束力嘅团体嚟嘅，佢好难呢去即係指點咧，每一個國家佢應該點樣做？佢哋目的係其實將一啲指引，可以咧希望有大部分國家能夠咧可以跟住個指引去做嘅。但係其實就冇一個約束力喺裏邊。 嗯， 即係譬如我哋睇翻即係世衛總幹事，即係佢公開嗰個嘅發言啦，就住佢宣布而家呢個嘅即係武漢肺炎一個大流行嘅時候，其實佢提出嘅一啲具體，佢提出一啲建議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即係其實都好唔具體啦。咁其實即係你覺得其實具體而言，即係其實而家唔同國家都出現咗呢一個即係已經宣布咗係大流行啦。其實有冇啲咩共通嘅準則咧，係需要即係大家即係我無論香港政府，亦或係即係我哋都可以知道咧，係要一齊共同係去推進嘅咧。 我諗其實好不幸地咧，就其實每個國家嘅資源分配都唔一樣啦。有啲國家可能比較先進，有啲國家係已發展中，或者係有啲人仲係發展中嘅。佢哋嗰個能力咧，其實都係好參差嘅。咁所以好難咧畫一條線咧，究竟話我哋而家大流行嘅話，究竟我哋點樣做？佢哋只可以即係有個指引，希望佢哋能夠咧貼近呢個嘅指標。咁其實咧就係真係資源上面咧係未必能夠可以另一個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做得到，因為其實真係冇可能。佢哋有啲實驗室喺比較落後嘅實驗室，佢根本就冇可能做一啲一啲好假、好複雜嘅測試嘅。咁佢哋點樣做咧？我諗今次嗰個目的咧，就是、希望俾大家各國知道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嚴重嘅情況，佢哋應該用佢哋最好嘅資源去控制呢個疫情。 嗯，潘教授啊，其實我都知道咧，世衛早前都有將一啲嘅測試病毒嘅試劑咧，係分發俾一啲發展中國家啦。我亦都知道咧，係港大都係發展咗一啲快速測試嘅試劑咧，去俾唔同嘅國家噶。咁其實你自己睇而家嗰個檢測情況咧，就係見到主要係亞洲啊、歐洲啊、美國啊出現咗比較多嘅一啲個案數字啦。但係其實見到好多發展中國家，譬如非洲啊，嚇，以至到係南亞地區啊，南美洲啊，個案都係比較少。究竟佢哋係未有呢個疫情爆發，還是只係佢哋嘅醫療系統檢測唔到？你會有咩特別嘅擔心喺度？ 咁其實咧，有都兩個情況都有可能嘅。咁就有啲嘅國家可能係真係未有呢、這個引進嘅個案，但係有啲國家可能係真係其實咧係已經有病人喺社區裏面咧係傳開去，但係因為佢哋冇接受測試咧，其實我哋就唔知道個疫情究竟嚴重到去邊度。咁呢樣嘢咧，我哋即係頭先基於所有原因咧，就話呢啲世衛嘅都係一啲指引啦，佢哋唔能夠咧去講緊邊個國家要做啲咩嘅研究或者做咩嘅測試，呢樣嘢係好難咧去做得到嘅。其實， 黎欣豪有想問。 係啊，教授，其實即係當尋日即係世衛宣布即係呢個武漢肺炎係一個大流行之後咧，其實今日中國嘅衛健委咧亦都有個幾招，其實就係話其實 即係佢認為即係中國而家一輪嘅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你自己係咪都係咁睇咧？定係其實仲有一啲地方係即係仲要更加多留神嘅咧？ 咁暫睇個案嚟講，數即係再講個數字嚟講，就當然係已經向下啦。咁亦都係見到一個零星嘅個案有啲。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佢個問題就係、是、未必我哋真係完全能夠杜絕咗呢個情況，因為其實各個國家都有啲爆發嘅情況，佢哋可能會繼續有唔同嘅途徑。譬如香港，我哋都見到有啲牌有啲喺外邊，除咗中國以外引進入嚟嘅個案啦。咁佢哋如果我哋真係唔能夠揾到呢個個案嘅話咧，佢哋有機會喺社區裏面再爆發，咁會有第二波或者甚至有第三波。咁啊，同埋國內早前嘅措施，如果佢真係開始放鬆嘅話，咁人同人之間嘅接觸有個機會多咗嘅話，咁更加容易咧係會將呢個病毒有機會喺社區裏面蔓延落去。咁所以咧，我諗疫情而家呢刻係即係睇落係純粹數字係講係減低咗，但係我哋要諗下嘅個現有嘅措施，如果我哋放鬆嘅話，同埋有外邊不斷有個案入到中國或者入到香港嘅話，我哋能唔能夠守住咧？咁呢樣嘢都係另一個難題嚟嘅。 其实咧都头先都讲到话啲嘅发展中国家咧，可能佢哋嘅资源啊，以至医疗系统咧，都未能够咧系可能好有效咁应对疫情嘅爆发啦。其实你见到而家国际社会有冇做紧一啲乜嘢去协助呢啲嘅发展中国家咧？ 咁其实就譬如话世卫啦，亦都系会将啲咁嘅测试试剂啦，俾一啲供俾一啲各个国家，譬如特别系非洲或者系其他国家，佢都会有需要嘅话，佢都会咧系作出援助嘅。咁希望能够第一時間咧幫你揾到呢個病人啦，以至咧佢可以做一啲適當嘅措施啦。咁但係如果長遠嘅話，其實都要好睇翻自己國家嘅能力啦，能唔能夠做得到？咁好不幸咧，就可能有啲國家就未必有咁資源可以咧長時間同呢個疫情咧去抗爭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隱憂嚟嘅。 好啦，头先黎恩浩咧都提及话一啲封关嘅措施啦。咁其实见到咧，美国都宣布啦，咁就由星期五夜晚开始咧，咁都系禁止咗欧洲嘅旅客咧入境噶。咁见到其实点样睇？即系如果再去用呢个标准嚟睇嘅时候，其实呢个封关嘅措施应该做到几尽咧？即系譬如话而家系咪就好似应该要学美国咁样，系对所有欧洲嘅旅客都禁止佢哋入境定点咧？ 有咁嘅可能咧，就係希望能夠減低個爆發嘅情況即係或者係嗰個上升嘅趨勢，希望去減慢到。譬如話少啲人入到社區當中嘅話，咁佢嘅數案，即係佢美國本土都有佢嘅個案啦。咁佢哋即係希望咧能夠咧減低嗰個擴散嘅速度，令到咧可以喺譬如話醫療機構裏面咧，可以仲可以應付得到現有嘅情況。咁但如果真係不斷有人引入到嘅話咧，可能有更加多嘅個案，佢哋有佢譬如話唔夠床位用啊，咁呢啲嘅喺引申嚟嘅問題咧會更加多。我諗佢哋希望就係可能減慢嗰個情況，令到咧佢哋能夠可以個社會嘅運作咧，或者係醫療系統咧都能夠咧可以應付得到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完全杜絕嘅話咧，其實個難度係非常之高。 系阿黎恩浩想同你倾翻香港疫情， 系咯，潘教授，因为其实呢两个月我都睇到，即系香港人自己做咗好多嘅功夫，即系去自救啦。咁而似乎嗰个疫情嘅情况，亦都冇一啲好明显嘅，即系大幅度嘅即系爆发。咁但系其实而家都有好多风声就是说，就系话究竟即系未来系唔系即系应该要复课咧？即系中学、小学，又或者其实即系考试啊等等。嘅情況係應該要繼續咧，你自己點樣睇啊？或者有冇啲咩嘅建言啊？ 我諗其實即係面對大家要面對呢個現事實，就係話呢個病毒未必係短時間咧可以話消失。咁我哋一個要比較長時間去做，長時間嘅話，我哋係咪有咁嘅能力可以長時間好似維持咁嘅現狀咧？咁社會嘅運作係咪真係可以咁停咗咁耐咧？呢樣嘢係都難去處理嘅。咁當然我哋要做嘅就係話，希望而家咧可以將我哋嘅措施慢慢去轉變微調，令到咧我譬如話可以而家開始上早排政府嘅人員可以翻工，咁我哋睇究竟個社區蔓延嘅情況會點啦。如果我哋做得好嘅話，我哋希望咧可以將個蔓延或者個病毒喺社區裏面散播機會減低，以至我哋逐步咧希望咧回到翻可以我正常生活嘅情況。咁但係呢個都係要一個好一步一步咁去做咯，就唔可以話一刀切話今日或者下個禮拜我哋點樣做，咁係一啲慢慢嚟做，希望能夠知道究竟嗰個措施改變咗之後，究竟對社區裏面嘅影響有幾大咧，慢慢去處理咯。 咁之前都有幾位專家都講到話，其實如果係冇新增嘅個案28日咧，咁都可以考慮咧逐步開課。咁但係咧，唔同專家對於點樣數呢28日，究竟係呢個計唔計輸入個案咧，還是淨係睇本港嘅社區嘅個案去到數呢28日咧？咁你有冇咩睇法啊？ 呢、這個咧，我諗留翻另一間專家佢哋去處理會比較好啦，我就唔敢亂咁俾一個意見。因为我始终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专家，就不是这个流行病学的专家。 是，但是这轮即是香港人去出外旅游会不会都需要注意，还是即是要减少一些好像政府的呼吁那样，即是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旅游啦。 哦，这个我绝对赞成。 啊，那么即其实是应该是全球所有的外游地方都是应该要停止。 因为现在就是每个地方每个疫情都不同。咁樣，如果喺一個地方，我哋即係頭先講過啦，可能有啲國家其實佢哋做嘅測試嘅數量唔多嘅，個疫情嘅情況亦都唔多，唔知嘅話咧，咁你就即係冒然去啲咁嘅國家，咁有機會咧係感染到病毒啦，甚至帶到翻嚟香港當中啦。咁所以啊，一啲冇必要嘅旅遊咧，我諗就係我哋都一般嚟講都係唔贊成噶啦。 好啊，多谢晒潘教授，多谢你。潘利文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嚟噶。黎恩豪都阿潘教授都分析咗好多唔同啲国际形势同埋啲香港疫症嘅情况噃。 我谂都即系好重要啦，即系其实即系我谂最都大嘅信息就系话，而家已喺到一个即系全球爆发嘅情况，其实更加系应该以即系更加系应该用更加收紧嘅政策，收紧嘅即系一个紧张嘅态度去看待，而唔系话好似哦，即系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可能慢慢有放缓嘅迹象咧，咁就慢慢放松。咁任何时候都系要戒慎恐惧。 系呢、這个，我谂大家都系要继续去到戒备一段嘅时间啦。我哋转头咧就系、是、有7点钟嘅新闻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下医护装备嘅问题啊。 的打印机列印告票，警方话过往手写告票可能出现写错街名或者系字体不清晰嘅问题，使用新嘅电子系统可以提高准确性。先导计划展开头一个星期会喺湾仔、将军澳同埋深水埗景区推行，到四月中扩展至到全港21个景区，将有340名交通督导员参与。运输署会喺新发出嘅行车证加入二维码，警员会继续用手写告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雾。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至于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接近丽景港铁站对开。另外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受到坏车影响，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在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那边观塘商贸区现在都挺繁忙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多车，龙尾接近观塘码头。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车龙由丽业街排至到观塘码头，伟业街近住敬业街都是挤塞的，龙尾在启福道桥底，而红桃道去敬业街龙尾就排到考明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多车，龙尾在牛头角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 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葵涌警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超级星期二之后咧，拜登似乎个可当选性明显一啲。美国之音记者任敬仁， 始终美国系一个中间偏右嘅社会，见到连麻省都唔支持激进嘅社会主义，即系民主党选民嘅希望系以一个温和嘅手法咧去对付特朗普。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黎恩浩啊，系应对呢个嘅新型冠状肺炎咧，咁其实呢个医护人员啦，尤其是医院里面嘅医护人员咧，可以话系抗疫嘅前线啦。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咧，就系佢哋嘅装备咧系咪足够？咁嗱，咁其实咧就系早前啦，喺前日啦，咁就医管局就喺立法会度讲咗话，有2400万个外科口罩、260万套保护衣、110万个全面罩可以用两个月嘅。不过咧 N95 咧就缺啲啦，咁就有110万个，咁用到四个礼拜，即系一个月嘅啫，咁情况令人担心。咁但系咧，亦都见到咧，而家咧就有医管局嘅一啲工会咧，就收集到唔少嘅会员啊，一啲前线医护嘅投诉，都讲到话咧啊，其实有啲嘅医院，尤其是系内科病房呢啲咧，出现咗好大量嘅一个装备短缺嘅问题，甚至咧出现咗啲个案咧，就系话要大家几个嘅医护人员咧轮流共用一个面罩啊，又话有医院咧就系有啲手套唔足够，要徒手咧同啲病人洗伤口等等嘅情况出现。黎恩浩， 嗱，我谂即系呢啲嘅投诉同埋呢啲嘅个案咧，其实系好严重啊，即系唔单止系反映即系前线医护人员装备不足。就是、其實連我哋嗰個嘅公共醫療同公共衞生咧，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即、就、係、是、大家諗下，既然喺前線嘅醫護人員為我哋即係每日去搏命，但係其實佢哋得到嘅資源咧，係唔能夠讓佢哋可以好安全咁樣去照顧病人同埋照顧自己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最終受害嘅都係即係我哋所有即係接受照顧同埋要去照顧人嘅即係香港人。咁其實有更加多嘅情況就係、是、即係更加令人會擔心就係、是、啊，即係如果即係而家嘅防護裝備存量唔足夠嘅話，其實即係一個嘅可能性就係、是、可能唯有醫管局可能要改變一啲嘅使用嘅指引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要去改變一即係去要求員工喺一啲即係未有適當保護嘅情況之下咧，就去執勤，即係去執勤。咁呢啲其實都係好唔理想嘅，亦都係會即係更加打擊到即係前線員工嘅士氣。咁又我哋都睇到其實即係喺網上或一啲嘅新聞媒體嘅都收到啲信息，就係話會唔會即係好似直情係話連呢、這、一個即係連喺呢個內科病房嘅面罩咧都要輪流用。咁其實好多呢啲嘢都係需要醫管局去澄清同埋去跟進。 最新的講法咧，就係醫管局咧就每日嘅4:30都會係出席呢個嘅防疫疫情嘅記者會啦。嗱，今日出席嘅咧就係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劉家憲啊。咁佢都回應到咧，就係話係咪有醫護人員要自行消毒啲面罩重用呢個問題，或者係重用或者共用嘅問題咧？咁啊，劉家憲就話咧，佢否認咧就係要呢啲嘅 醫護人員去重用這些面罩，那就不會要求員工重用或者共用一些單次使用的面罩的。不過就事實上也是看到現在疫情底下就很多的一些裝備都出現了短缺，醫管局都說過其實都訂購一些裝備，例如 N95 口罩等等，但是就是始終個貨量就是未到啊，或者是不夠都是事實來的。究竟就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醫管局的工會又有什麼的回應呢？醫管局員工陣線就是早前就收集了這些投訴個案，兼且就是寫了信給醫管局和勞工處，詳細地列出一些他們接收到的投訴個案。所以我們電話旁邊就請來了醫管局的員工陣線理事莊敏玲在這裡。庄敏玲你好， 你好你好，庄 敏玲你好， 可不可以简略同我哋讲下你哋收到嘅投诉个案系点样啊？ 系，其实咧，如果回应翻嗰个面罩重用嗰个情况咧，其实呢件事咧喺几间医院啊，唔同嘅部门都绝对系有发生嘅。咁可能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可能對外公佈啊，或者甚至我哋員工收到嘅資訊都係話啊，可能醫管局仲有幾十萬個面罩嘅存貨啊，幾十萬個口罩嘅存貨啊。咁但係咧，係啦，咁但係咧，去到即係可能部門啊或者醫院切實咁樣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往往同事係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啊，當我想用一個面罩，譬如我去抽痰，我去抽一個鼻咽嘅組織嘅分泌啦。咁嗰、那個時候呢，咁其實嗰啲口罩或者係嗰啲面罩呢，一早係已經俾部門經理啊，又或者係一啲同事啊收起曬，其實即係類似一個叫做充公嘅情況。到我真係要用嘅時候可能即係好勉強一間先可以攞到一個，咁其實呢喺同嘅病人身上呢都係用緊同一個面罩，係啦。咁 於係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你哋了解啦，咁其實乜嘢嘅醫護人員係需要用到面罩？咁而佢哋如果係即係有出現咗呢個咁嘅重用面罩嘅情況之下，有幾嚴重嚇，同埋帶嚟啲咩影響？ 好咁如果係重用面罩，咁頭先講過啦，就其實佢個最主要就係一啲氣霧產生嘅程序，即係例如抽痰啊，需要即係去做到。插喉啊，即系个病人唞气唞唔掂嘅时候啦，咁通常呢啲程序可能插喉啊，就会系即系医生啊、护士都有包嘅。咁如果系去到抽痰，咁可能物理治疗师啊，亦都会需要用到咁样咯。咁如果你话即系究竟个影响系乜嘢咧？咁其实讲紧其实嗰啲面罩佢嘅使用说明。佢個包裝都係寫得好清楚，就係話佢係一次性用嘅啫，唔適合俾我哋去用任何嘅方法去洗啊、去抹啊，又或者除個過程咧，咁其實就可能會即係你收藏啊，或者你掛嘅地方唔好啊，有機會會污染到其他嘅物品啊，或者經過嘅人啊，咁甚至同時再重新戴翻嘅時候，究竟條橡筋啊，或者係個面罩係咪前後？都可能已經感染到一啲病毒啊或者細菌咁樣，其實我哋真係肉眼係唔會睇得到嘅，所以其實即係正常用一個面罩咧，係只可以一次性嘅啫。 我見你啲投訴收到嘅清單咧，亦都講到話有啲醫院咧係可能會呼籲啲醫護人員係重用啲護目鏡啊，嚇，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護目鏡係點樣？可唔可以重用？咁其實你哋擔憂啲乜嘢咧？ 系，咁至於護目鏡其實都係頭先所講嘅，可能係插喉啊、抽痰啊，同埋頭先有提過嘅抽取鼻咽嗰啲分泌嗰啲情況係需要用到嘅，即係都係防止佢可能抽痰一啲痰會彈出嚟啊，會去到眼嗰度，咁即係一個遮擋嘅作用啦。咁其實都有醫院係直頭係有出過啲一啲印刷咗出嚟嘅字。咁就係叫啲同事去收集一啲用過嘅護目鏡，咁就再攞去焗。亦都有試過係焗完翻嚟之後咧，其實成個護目鏡根本就係即係變咗形啊，唔用得啊。因為其實護目鏡都係同一個咧，佢都係貨大家一次性用嘅啫。咁如果你話變形啊，或者甚至佢冇變形啦，佢焗完翻嚟之後，究竟佢嗰個保護性質仲喺咪度咧？咁係咯，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前線同事都幾擔心嘅東西。 黎欣浩同你傾下。 好， 系你好啊。其实即系而家呢个情况咧，我哋再睇翻即系阔少少就系身，即系你可唔可以都同即系话到俾即系听众知，其实医管局即系由呢个武汉肺炎嘅疫情爆发以嚟咧，其实系更改过几多次一啲临床资讯嘅指引，或者即系员工使用防护装备嘅指引，其实系咪都系可以不断越嚟越降低嗰个指引嘅要求，系增加咗大家嘅风险咧？ 是你话如果真係好確實一个更改嘅次数抱歉我真係數唔到。咁我哋呢即係我諗其实由一月到而家三月其实真係改过无数次。而且仲有一样嘢就係佢话改咗一套啫。咁但係去到落到去唔同嘅医院啊唔同嘅部门啊佢切实嘅執行方法可能又唔同喎。可能到时原来佢话可以利用N95 嘅咁但係叫你冇睇。或者其實基本上你都冇得除開，即係係基本上有啲同事可能就選擇少啲飲水啦咁，所以即係除咗話佢嗰個指引係一路係咁降低標準之外，其實去到部門自己其實執行嘅時候，亦都係唔達標啦。咁其實即係你話有啲即係可能有啲同事已經去到一個啊冇得著呢、這個黃色嗰件保護衣啦。咁可能要用到一啲即係普通嘅即係布嘅質地嘅衫去冚住自己嘅制服啦，然後出面只係加一層好薄啊，即係遮到部分地方嘅膠圍裙咁樣去做一啲都係會有即係可能會有啲痰啊嘅血啊會彈出嚟嘅程序啊，或者甚至黃片咁都會有咁嘅情況。咁其實嗰啲譬如你本身係用一啲可以遮到少少水嘅，而家其實根本係彈落去到員工嘅皮膚身上啊，又或者係甚至係即係你用一個 N95 佢需要行到去唔同嘅病房，去到做一啲有唔同嘅病菌嘅病人，其實都有機會會有一個交叉嘅情況。 係咁，其實即係工會而家即係收到啲個案，即係如果日後真係發生咗一啲即係員工係因為而家呢個裝備不足而不幸染病嘅時候，其實即係工會有咩方法可以去跟進或者係去追究翻醫管局嘅呢？ 係咁我哋其實都有一直都有繼續收集緊員工嘅意見反應啦，即係究竟即係醫管局有啲乜嘢喺嗰個工作環境方面究竟有啲咩不足啊，或者啲個人防護裝備係有啲唔夠嘅情況。咁其實我哋都有一路發信，就係即係同醫管局反映呢件事啦，亦都好清楚講到明究竟係邊一啲部門啦。雖然好不幸地醫管局到而家都未有回應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即係有 send 個 email 去問美國嘅 CDC， 即係疾病控制嗰邊啦，咁即係可以澄清翻究竟啊，而家呢啲 guidelines 啊，用一啲PPE 嘅情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好似 HA 咁講，其實一路降低個標準，都仲係可以保護到醫護啊，或者係會唔會有一個病人嘅交叉感染情況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好似頭先所講，就係都有發過信去勞工處嗰邊講緊嗰個工作安全嘅問題，雖然都係暫時未收到回覆嘅，咁我哋都一路保持住，即係希望叫啲同事如果真係去到一個冇足夠嘅 PPE 嘅情況，咁如果真係譬如要抽痰啊、插喉嗰啲情況冇嘅話，就睇下會唔會同事真係即係要必須要攞到佢哋應有嘅裝備先去做呢啲程序咁樣咯。 系啊，庄文玲仲想跟进多少少就系咧，即系首先咧就系、是、其实医管局嘅刘家宪咧，咁喺寻日嘅记者会都讲到话，其实咧系医管局系有跟随咧美国疾控中心即系 CDC 嘅一啲装备嘅指引啦吓，咁、可能系即系呢个出现过指引上面嘅更新咧，系一啲沟通上面嘅误会啦。另一方面咧，就其实你哋即系了解咧，既然即系医管局都讲到话咧，一啲嘅装备咧系够用两个月吓、一啲嘅吓。咁嘅情況之下，咁點解一啲嘅病房經理啊，係會出現咗啲即係扣起曬啲物資，要去到即係好嚴謹咁派發嘅情況咧？有冇同佢哋去再去即係叫做去討論一下，有冇得去到讓同事可以攞到應有嘅裝備？ 是咁其实如果你话回应返啊经理嗰个问题嘅话呢，其实所讲嘅误会呢，我哋都有试过即係向医管局了解下究竟点解会，即係其实 CDC 个指引就係、是、譬如话係N95 口罩方面呢，其实佢哋係唔建议做完抽痰啊插喉嘅程序係可以重用同一个 N95 去做即係继续照顾其他病人嘅。咁但係其实即係医管局自己就话啊，其实係可以㗎喎、哦、只要即係同时见唔到啊，好污糟啊，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其实根本啲病菌係睇唔到㗎啦。咁我哋都有问过点解会即係好似对于 CDC 嘅指引有断章取义嘅情况，咁但係即係係啦。HA 雖然係咁叫我哋同事即係要齊心抗疫啊，咁但係佢哋喺呢方面就係即係連回應一下職員嘅疑問都做唔到嘅。咁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啊，其實點解醫管局話仲有兩個月存貨，但係就落唔到去前線嘅同事身上呢？咁就即係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我自己今日我都聽到我嘅即係我自己個部門嘅經理所講啦。咁其實啊一間其中一間龍頭醫院其實得返係2000個面罩咁樣。咁如果作為一間龍頭醫院，點解110萬個面罩入面只係分到2000個？呢個我都唔係太明白。係啦，咁係咪究竟HA 喺中間會唔會係隱瞞咗一啲嘢啊？究竟個數量係咪真啊？又或者佢哋扣起咗有啲咩用途，我哋都唔太清楚嘅。 明白，好啊，多谢你啊！刚才访问嘅就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嘅理事庄敏玲。大家听紧呢个题目，如果都有兴趣发表意见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黎恩浩话，刚才工会都讲咗好多同医管局管理有关系啦，所以我哋都请嚟医管局嘅代表啦，佢哋嘅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医生啊，刘医生你好。 兩位好。 剛才工會你都，我想你都聽到少少啦，咁都質疑到呢一啲嘅面罩嘅情況。雖然你今日記者會都講到話咧，就唔會要啲員工咧去到重用或者共用面罩啦，但都可唔可以講下面罩嘅一啲存量同埋使用嘅方法啊？ 當然可以啦。嗱，其實我哋上個禮拜五都向外公布咗咧，我哋而家嘅面罩咧就大約有110萬個啦。 嗯。 咁啊，如果計翻用量啦，咁其實係多過一個月嘅可以用嚇。咁再加上咧，其實我哋之前咧都好積極地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去睇下可唔可以搜羅多啲面罩翻嚟。咁啊，經過理工大學嘅幫助啦，同埋一啲本地嘅生產商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可以穩定到一啲供應俾我哋嚟緊咧。我哋嘅面罩供應咧，其實我哋都幾有信心咧，係可以俾到我哋前線去用嘅嚇。 系，咁头先佢都讲到话，有啲嘅医院可能分得即系几千个面罩，有冇啲咁嘅情况 啊？我觉得个情况系咁样嘅，因为我哋有110万个啦，咁啊分落去唔同嘅医院，咁但系有阵时咧，可能摆咗医院嘅时候咧，就会摆咗个仓度先嘅，咁个仓咧就会再派落病房，咁个感觉就病房同时咧未必会见到全部嘅面罩出现嘅。咁佢哋可能覺得點解啲面罩又唔係想象中咁大堆擺喺度呢，咁樣咁都明白嘅。呢個我哋都係要多啲同前線嘅溝通啦，我哋個運作係點樣啦，等佢哋明白呢，其實有陣時佢哋見到嘅可能係成件事嘅一部分，咁我哋多啲溝通呢，等佢哋明白嘅時候呢，咁呢啲誤會呢就希望可以少啲，咁先至可以一齊齊心去對抗呢個疫情囉。 係，咁你都認為而家個存量係可以用到即係超過一個月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話真係落到去啲頭先都講啦，即係啲病房經理呀、啲主管嘅時候，佢哋得到嘅信息係咪可以即係安心使用，還是佢哋即係佢哋收到嘅信息係咪要好緊守咁用，先至導致到啲同事可能會變咗要重用出現呢？ 我想第一样嘢就是我哋如果是一次性嗰啲面罩呢，我哋就即係都绝对唔鼓励同事呢重用或者共用嘅。咁如果真係喺用上面觉得有怀疑嘅，究竟因为我哋真係有一啲眼罩呢係可以重用嘅。不过呢就要拎返去我哋嘅消毒房嗰度去做消毒。咁呢啲係我哋跟足指引嘅，嗰啲消毒呢係佢買返嚟嘅時候呢，我哋點樣做，我哋就喺擺消毒房呢用足嗰啲方法去消毒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啲誤會呢？有啲單次用同埋重用嗰啲同事會唔會覺得我擔心啫？咁 有咁嘅情況有問題嘅話咧，其實最好都向我哋感染控制主任嗰度問清楚，喂呢、這個係咪真係可以再用㗎？這個係咪一次過咁樣？咁大家知多啲明多啲咧，咁希望呢啲咁嘅誤會咧可以慢慢少咧，咁我哋先至可以一齊努力嘅嚇。 嗯，阿黎恩浩同你傾下。 好啊，阿刘医生啊，我谂其实即系喺即系同你倾偈之前，即系我同即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嗰个嘅即系对谈咧，其实都睇到就系其实工会本身都收集咗好多呢啲嘅个案同埋呢啲嘅投诉。咁、其实即系我哋都好即系好想知，其实譬如医管局或者譬如阿刘医生，其实有冇其实即系真系去直接同翻即系工会去做翻一个嘅沟通同埋联系，而其实实际有。即系医管局员工阵线由罢工开之后开始，其实有冇啲恒常嘅机制或者恒常嘅即系安排咧，可以去交即系交流翻前线即系医护人员嘅情况，同埋俾医管局知道嘅咧？ 其实咁样啦，我哋每一天咧都系会同员工前线员工去有沟通嘅。我哋而家咧其实有一条24小时嘅热线咧，任何时间、任何前线或者任何员工啊。佢只要對於我哋醫管局嘅工嗰、那個運作上或者工作上有咩問題咧，即刻可以打電話俾我哋，係有專人咧24小時接聽，就會寫翻低。我自己都收好多呢啲前線話到俾我哋聽嘅嘢咧，我哋就會一定會跟進嘅。咁再加上其實我哋行政總裁啊高柏星醫生咧，都係巡迴噶啦，已經去每一個聯網佢哋嗰啲論壇嗰度咧聽曬佢哋嘅意見。每次聽完翻嚟咧，喺我哋總部開會咧，佢一定會拎翻出嚟，就話問我哋究竟呢啲可唔可行啊？呢啲可唔可以做啊？呢啲可唔可以幫？都非常非常緊張啊！因為員工係我哋成個醫管局最重要、最重要嘅資產，亦都係我哋最重要、最重要嘅人力嚟嘅。咁我哋一定係要保護佢，保護佢安全啊，先至係我哋最重要嘅工作而家啊！ 以下刘医生，你讲呢一个嘅热线咧，其实系唔系即系一般俾所有医务员工嘅热线嚟噶？系咪所有员工都知道呢个热线嘅存在噶？ 系噶，我哋咧其实定期咧都会出防疫快讯嘅，就系讲紧我哋其实医管局喺今次防疫上边咧有啲咩新嘅方法、新嘅方案啦，譬如我哋有啲租金嘅津贴啊、特别嘅酬金啊，咁里边咧都会有一个热线嘅号码喺度，咁咧就系可以随时打电话嚟咧，去将个佢嘅问题话俾我哋听，或者叫佢哋建议。因为有时前线最接触前线咧，一定系最好嘅建议，我哋一定要听，睇下可唔可以落实到去帮助到佢哋。 系阿刘医生啊，就即系都就嚟7:30新闻啦，可唔可以喺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啊？ 哦，可以，冇问题。 好啊，多谢晒啊！我哋刚才倾紧嘅咧就系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医生啊，咁都回应紧咧一啲医护嘅工会咧对于装备不足嘅一啲讲法嘅，佢回应紧噶。大家如果有意见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咁刚才阿黎恩浩话，阿刘家宪都讲到话，即系而家嗰个嘅使用嘅情况，即系都可能会唔会系有啲人系落到医院嗰度，大家未必见到实货啫吓，但其实咧个货量系够嘅吓，即系。頭先都講到，例如係面罩咧，係有一個月咧以上嘅一個供應喺度嘅嚇。 啊，咁但係即係具體點樣執行，同埋即係其實即係醫管局有冇同工會即係有具體傾咧？其實都其實頭先林都冇特別講得好清楚嘅。 再傾下， 咁、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啦，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今日暂时未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但有一宗个案初步呈阳性，病人37岁，系寻日确诊患者嘅丈夫，两人同埋1岁半嘅儿子，上个月29号从伦敦返港，佢哋嘅儿子亦都有流鼻水嘅病征，已经入院。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過去一星期國際疫情急速轉變，世衛亦都宣布全球大流行，特區政府會適時考慮加強檢疫措施同埋外遊警示。佢又提醒打算下個月清明節到內地祭祖嘅市民，回港後需要接受14日隔離檢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寻日确诊新型肺炎嘅22岁空中小姐，喺3月7号由西班牙马德里往香港工作嘅 CX320航班上有49名乘客。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追踪到13人，其中12人会到检疫中心接受检测， 另一人出現病徵已經入院。至於同機有12名同事，其中一人出現病徵，防護中心會安排其餘人士到檢疫中心。澳門政府宣布，明天開始有第六輪保障居民口罩供應，包括兒童口罩，數量和84個購買地點不變。成人每證每日有10個，3歲至8歲的兒童以居民證件可以選擇5個兒童和5個成人口罩，或者全部10個成人口罩。澳門政府透過5輪分批供應2800萬個口罩，並保證新一輪的口罩供應足夠，呼籲市民無需急於輪候購買。政府目前有100萬個兒童口罩可以在未來分批供應給市民，而學校在春節前做了儲備，應付學童回校時的需要。衛生局局長李展潤說，澳門雖然37日沒有新增個案，但是不排除之後會有輸入個案，呼籲市民如無必要不要外遊。歐盟不滿美國單方面宣布限制歐洲旅客入境，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聯合聲明，形容美國的做法並沒有諮詢，強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全球危機，並不局限某一地域，需要共同應對，而不是採取單方面行動。米歇爾和馮德萊恩又不滿美國指責，指稱歐盟防控疫情不力，兩人重申歐洲已經採取強而有力行動控制疫情擴散。馮德萊恩會推遲到訪希臘，全力應對疫情。另外，疫情嚴峻的意大利宣布關閉位於羅馬的前皮諾機場，以及關閉菲烏米奇諾機場部分客運大樓。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晚有霧。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緩東風，漸轉吹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快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大围新村。就喺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大围新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为呢度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呢一带仍然系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近骏发花园。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旁邊除咗評論員黎欣浩之外咧，就仲有今日嘅嘉賓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醫生啊，劉醫生。 系你好，李 你好，系刚才我哋都访问咗医管局员工阵线啦，咁佢哋都收集咗好多嘅一啲关于装备上面嘅投诉啦，咁啊俾咗信俾你哋医管局嘅，我谂你都可能睇过啦。咁当中其实有好多指控噶，咁包括咧头先都讲到啦，就系玛嘉烈医院咧嘅内科咧就系话有好多嘅医护人员咧要轮流共用一个面罩啦，以至到咧就系伊丽莎白医院都有话咧系有啲医护咧要用同一个嘅 N95 口罩咧。就進出多間唔同嘅隔離室啊，以至到咧明愛同埋北區咧都有啲醫護就話咧係佢哋需要係重用一啲嘅護目鏡。其實你自己睇完呢啲嘅個案之後，你哋覺得係咪真嘅咧？或者你哋會點樣投訴？點去調查呢啲嘅投訴個案咧？ 嗱，當然啦，每個同事俾我哋嘅意見或者俾我哋情況，我一定要睇清楚係咪咁樣先啊。咁同埋。究竟件事嘅真相系点咧？我哋一定唔会话睇咗就算嘅，一定要落去睇清楚、问清楚，知道咗啦，系真系有发生嘅原因系乜嘢咧？定系护嗱？头先我听你有其中一样咧，就系护目镜重用嗰个咧。正如我头先讲啦，我其实有一啲眼罩咧，买翻嚟嘅时候咧，系真系预重用嘅。但系重用之前咧，就一定要经过合适嘅消毒，摆喺消毒房嗰度做好晒啲消毒咧，先至会再拎翻出嚟咧。俾同事用，咁但系会唔会同事有阵时会个感觉就系、是、啊呢、這个唔应该重用，呢、這个单次用，咁呢啲我哋就要睇清楚个事先，跟住如果有问题嘅就要改善。 系， 如果有 唔好意思，打断少少，就系头先工会都有讲。剛才工會都有講過話咧，就發現有啲嘅護目鏡係消毒完之後出現變形嘅情況啊，係咪其實係咪真係重用噶？ 嗱，咁呢個我哋就真係要睇清楚係咪有咁嘅問題啦。如果真係可以消毒嘅，嘢消毒可以消毒嘅護目鏡，消毒完之後發生問題咧，同事話翻俾我哋聽，話翻俾佢感染主任聽，睇下咧，我哋係咪消毒過程中出現咗問題，定係我哋個買翻嚟嘅時候個指引上，我哋係咪跟得唔足咧？咁樣咁啊係緊要㗎。如果係真係發生呢啲事咧。话俾我哋听，我哋一定要跟进吓。 好，咁另外咧，早前亦都有报道咧，讲到话咧，其实医管局俾员工嘅个人防护装备指引咧系调整过噶。咁以分流站为例子啦，咁其实从最初二月初咧，系要求啲分流站嘅医护咧系戴 N95 较为可取咧，而家咧就变咗做外科口罩或者 N95 都得。曾经更加有一日咧出现过外科口罩添。咁而咧保护衣咧亦都由一或者三。三级咧转做咧系一级，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解释多一次？ 哦，可以嘅。嗱，其实呢个一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啦。知嘅时候咧，你同我都唔知佢系乜，亦都唔知究竟佢嗰个传播途径啦，同埋佢个特性系点样。咁我哋一定系用到最高规格嘅，全部 N95 啊，着晒最重装备啊，咁样去应付佢。因为唔知啊嘛，唔知梗系要保护同事为我哋嘅最大嘅原则啦。咁但系随住我哋知多咗呢个病啦，同埋知多咗呢个特性嘅时候，知道佢系飞沫传染嘅，同埋根据翻一啲证据啦，同埋啲国际嘅标准咧，我哋系跟翻住做一个适当调整嘅。但系呢个调整咧，并冇改变晒所有嘢嘅。 系， 其实从头到尾咧，譬如头先你讲嘅分流站咧，都系话我哋可以用。呢、 这 個外科口罩 係啊，劉醫生係個線路有啲有啲斷斷地啊，咁會唔會可以盡量喺一啲比較接收好啲嘅地方繼續講？多謝你。係、個線路都麻麻地啦，可能。系，佢都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啦，新型一个病毒啦，咁所以都喺一个嘅国际嘅标准上面咧，都系嗰个指引咧，防护装备嘅指引都系有调整过，即系因应住咧对于个病毒嗰个了解咧，都系调整过。黎欣浩，你觉得点样啊？头先阿刘医生嗰个讲法， 唔系我谂嗰个调整其实系都系要特别要关注嘅地方嚟嘅， okay. 因为如果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刘医生翻嚟啦， 刘医生，唔好意思，可能个接收麻麻地系。 请继续讲下。 我正如我头先讲啦，当我哋知道咗呢个新嘅病毒嘅一啲特性同埋个传播途径之后咧，我哋就希望佢用翻适当嘅装备去到保护翻我哋嘅同事啊，咁亦都系要参考翻咧世界唔同地方嘅标准啦，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啊、美国嘅疾控中心啊等等，咁啊 目的都是一個的，就是怎樣做到給我們前線的同事最好的裝備，是最適當用在最適當的地方。 嗯，好啊，多謝曬劉醫生。 至於你話咧，我哋試過有一日即係改變咗嗰時，其實係一啲溝通上嘅誤會嚟嘅。我喺度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係真係我哋原先你傾咗一啲方案咧，其實就未落實嘅，只不過係諗住做嘅時候咧，可能個同事咧即係快走咗啊，就即係寫咗即係擺咗上網。咁但係我哋都好快，第二日你見到即係我哋拉翻落嚟㗎啦，已經。咁、希望喺度咧再次同同事讲声唔好意思先。 Okay. 不如我问埋最后一句啦，就系、是、N 九十五口罩嘅供应啊，咁其实都见到有啲投诉就系话用同一个 N 九十五咧就出入唔同嘅隔离病房，咁听落都知道即系可能唔系咁理想啦。咁其实而家供应系点样噶 N 九十五？ 嗱，其实我哋而家 N 九十五咧，上个礼拜五就有110万个嘅存量啦。咁我哋预计咧呢个存量系用到一个月左右嘅吓。咁啊，至於你頭先講嗰個咧，我哋叫做即係延伸啊，即係延長咗個 N 九啊五嘅用途啊，都係一啲世界一啲標準我哋嘅用法嘅，都係美國疾控中心咧一啲提議嚟嘅。咁就係話其實同一個 N 九啊五，如果佢冇除落嚟，佢又唔係做一啲高危嘅霧化嘅過程。咩叫高危嘅霧化過程咧？譬如一啲緊急嘅插喉啊，一啲急救啊，又或者做一啲氣管鏡嘅話咧。佢係可以喺冇話變形啊或者污染情況之下咧，係可以用喺一個或者兩個或者一路用落喺啲病人身上嘅。咁咧，其實佢哋嗰個咁個用嗰、那個睇法咧，就係、是、呢個咧係唔會增加咗感染病人嘅風險嘅，因為我哋用嘅時候咧係唔會掂到落個病人嗰度，而我哋因為冇除過落嚟咧，所以亦都唔會需要咧係再轉過第二個啊。咁呢個其實我哋係跟翻住個國際嘅標準啦。同埋睇翻住嗰個工作嘅流程咧，去話翻俾我哋前線嘅同事聽。 OK， 好啊，多謝曬劉醫生，多謝你嚇。劉家憲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嚟噶，大家有咩意見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先生喺度。陳先生 你好， 你好，請講下。 係我係一個前線嘅護士啊，咁樣啱啱咧工會話嗰、那個即係紙袍，即係而家因為冇曬 PPE 啊嘛，即係嗰啲保護衣啦。咁啊，而家佢話用嗰啲即係可以用紫色嘅，即係再重用啲紫色嘅袍，再出面加啲塑膠袋組成啲袍嘅，即係依個做法去幫啲即係病人，即係嗰啲護理工作啦。 嗯。 但其實依個做法其實係我聽啲即係嗰啲先人講咧，就係十幾年前嘅做法嚟嘅，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 HA 今日嚟到十幾年之後嘅今日，即係仍然係再用翻以前嗰個方法，其實係好荒謬咯。即係大家成日話03年沙士之後點樣吸取教訓，點樣 HA 點樣去改革，其實17年之後嚟見到今日見到成果就係咁樣咯。 嗯， 就係、是、零咯。 嗯 ，HA 每一年即係攞咁多即係人工幾百萬 OK， 但係做唔做到嘢啊？做唔到嘢個完全。 OK， 阿黎欣，我哋傾下。 又改咗。 係啊，陳生， 九次。 陳生嗱，頭先咧，頭先阿劉醫生都話咧，其實任何嘅醫管局員工都有一個熱線電話，24小時全天候咧，可以即係俾員工打去做投訴或者係啲個案記錄。你自己知唔知道這個熱線㗎？ 我知嘅，佢有啲咩嗰啲防疫資訊嘅熱線嘅，係啊。 咁但譬如我諗，如果真係喺譬如喺你工作嘅環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你覺得即係呢啲熱線幫唔幫到你去即係、就是、去投訴或者去改變即係而家你哋嗰啲嘅現況咧？ 我諗幫唔到，個原因係因為嗱啱啱講嗰、那個即係工會話改咗份界拉嘅，我諗係如果我有留意係改咗9次嘅前後。咁我好明顯，其實 HA 而家係完全就住佢有嘅物資，然後改嗰份街拉，然之後咧就叫大家跟翻份街拉做嘢就啱咯。哇，大佬咁你真係玩曬喎，完全即根本份街拉佢自己寫嘅，然後就話啊，我哋今日跟緊份街拉㗎啦，份街拉自己寫，然之後我就叫你跟翻份街拉去做。咁佢真係完全咩都係佢講曬咯，我想講 係 啊。咁你打佢咪叫你跟翻街拉咯，冇錯㗎佢哋。咁但係個事實係你咁樣做，其實係已經完全係落伍噶嘛。咁我就想問 HA 究竟呢十幾年嚟啦，2003年沙士我哋好嚴重、好重嘅教訓之後，究竟有咩嘢係吸取得到呢個教訓咧？係冇咯。 嗯 ，OK，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電話， okay. 多謝你。 多謝你。 啊，黎欣浩，咁啊，聽完咧就係醫管局嘅回應啦，亦都有一啲聽眾打上嚟啦。你自己嗰一點咧，其實即係因為都醫管局嗰邊咧就講緊話，佢自己跟緊一個即係轉變緊嘅指引嘅，即係希望可以都讓一啲嘅即係同事都有足夠嘅保，其實都覺得足夠嘅保護㗎啦。咁同時亦都見到咧嗰個量咧係緊嘅，咁亦都係派發咗俾唔同 同嘅醫院咧係有即係個零月嘅存量。你覺得而家情況係咪真係醫護人員所想象到咁壞咧？ 我哋冇辦法去即係代替醫護人員去即係去描述到個情況係比佢更壞或者比佢更加理想。但個實際現況就係咩呢？就係無論係打嚟嘅聽眾或者係工會嘅同事都講，其實醫管局而家嘅情況呢，就係佢明知道根本冇足夠嘅資源，但佢就透過不斷去更改指引呢，係去令到即係個現有嘅資源呢，我可以滿足到即係嗰個嘅指引嘅要求嘛。咁其實就調轉咗件事嚟做，咁亦都係有一種令我覺得唔透明，甚至係有少少即係我哋有啲 tricky 嘅成件事。咁最依個做法其實係咪真係對員工係有益？係咪對員工係理想呢？咁大家會好明白，即係明明你根本個指引唔應該係咁低門檻嘅，而家越降就越低門檻。咁呢個係對前線嘅醫護朋友咧，甚至係對病人都係有好大嘅潛在嘅風險喺度。 你講開透明度咧，頭先都講到，即係劉家憲醫生都講到話咧，其實可能會唔會有啲貨咧，就是、派俾醫院嘅時候，究竟佢哋嘅儲存嘅方法係點樣咧？嚇，係咪得到足夠嘅資訊，就係話其實係夠用嘅咧？咁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透明度需要即係。去到考虑的问题是吗？ 我想这个当然是个透明度的问题啦。而其实最实际的情况就是，其实刚才刘医生有少少兜圈的，因为现在拥有最多个案和最有一个代表性的在医管局里面的组织，就是医管局员工阵线，是一个工会来的。即是如果你医管局不同工会是去做一个的会面和去处理这个问题，只是开放个热线呢，你一方面是矮化的工会，另一方面就是将严重的问题呢就完全是即是用一种一般的程序或热线方法去处理，那实际都是行不通的。 咁我哋转头咧就系都倾倾另一个话题咧，就系讲中学文凭试啊。咁而家咧就系教育局咧就话向文凭试考生就提供50万个口罩应试，但系嗰啲口罩嘅质素咧，而家就系陆续都有啲货咧就系攞到手啦。咁但系咧就见到好薄，亦都有啲专家话咧，好似咧未必有防疫嘅功效。大家点睇咧？有意见嘅话，18723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袁国勇教授的预测，他就说香港的疫情断不到尾柱，可能一路成年下去都还会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人口比较集中，感染会容易一点。如果我们的措施做得好，我们是有机会围堵到去最后一刻的， 一两年都继续围堵， 都很有可能是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全民抗疫已经是应有之义。 疫情有一日终会过去， 坚持为我们的未来和理想去奋斗。 停课不停学，对于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有研究特殊学习需要的教育大学学者冼权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道。就住孙杨被禁赛8年，人民日报上个星期仲喺微博话要支持佢上诉，但系检察院旗下嘅检察日报咧就唱反调啦，话孙杨唔配合药检系错噶。孙杨会唔会真系要禁赛，甚至乎俾人褫夺翻以前嘅金牌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晚上7:50，继续有陆宇光同埋电话旁边嘅黎欣浩喺度啊。黎欣浩话，近排咧就系有一个嘅新闻啦，就系话教育局咧就向一啲嘅文凭试考生咧就派发50万个口罩啦。咁但系咧就陆续都有学校收到呢啲嘅口罩啦，发现咧就呢啲口罩咧好似好薄咁样啊，好似如果喺灯下面照咧，仲见到透光添。大家都喺度怀疑啊，究竟呢啲口罩啊，即系教育局俾考生嘅口罩。是咪可以防疫噶？黎欣豪， 嗱，我哋就唔系专家，但系如果你见到个咁薄嘅口罩俾咗你，你入去一个即系唔通风、有咁多人聚集嘅考试嘅市场里边，戴住呢个口罩啊，而即系喺一个环境可能要成2-3个小时嘅时候，其实你做一个学生，你都会担心啦。啊，咁即系当然，即系我哋都即系希望，即系每个人即系除咗系靠考评局或者教育局佢俾嘅口罩之外，咁自己都有。咁但系现实系咩咧？就系到现在，其实口罩嘅供应咧都系好紧张嘅。 都冇人可以担保到去到四五月嘅时候咧，系有充足嘅口罩供应。咁即系你即系其实而家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究竟系唔系即系公开考试恢复翻进行嘅时候，系真系可以保障到即系考生个嘅健康？咁大家一定会有疑问嘅呢样嘢。 系嗱，其实咧就系政府寻晚咧就出咗一个嘅新闻稿咧，就系回应呢个嘅事件噶，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咧就系透过考评局咧喺度分发呢啲嘅口罩啦。呢啲口罩咧系由政府物流署去到供应嘅，咁有两批，一批嚟自中国内地。另一批咧嚟自俄羅斯，都未到期噶嚇，咁而咧口罩咧送去到物流處嘅時候咧，就話咧物流處已經咧係按照既定嘅程序去到抽驗嗰啲嘅貨品。當時咧就嗰個檢驗結果咧係冇問題嘅嚇，咁政府都講到話咧，咁而家個口罩嘅數量咧就係政府要供應嘅口罩數量龐大啦，嚟自唔同嘅產地啦，可能咧嗰個嘅外貌啊或者厚薄啊會有唔同嘅嚇，咁如果有啲考生認為咧派發到嘅口罩有破損或者衛生嘅問題咧，可以向翻學校反映，學校咧就可以同咧考評局咧作適當嘅跟進啦。嚇，唔知收音機旁邊有冇？即系有 DSE 嘅考生，或者咧即系屋企有 DSE 嘅考生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去分享一下你哋有咩嘅观察或者感觉啊！吓，电话旁边不如我哋都请一位专家，真系去讲下呢啲口罩啦吓。电话旁边你有前中大讲师邝士山喺度啊，邝士山你好， 系你好。 吓，邝士山， 我知咧，你都接触过咧呢啲教育局派俾考生嘅口罩，咁其实你有咩发现啊？ 嗱，我總共咧就接觸過四個嘅，咁咧就講 A、B、C、D 咁樣容易啲明。 好啊。 咁第一個接觸過咧，應該係北京做嘅，質素非常高嘅。其實就即係如果一般嘅水準嚟講咧，佢係屬於中上嘅。咁就嗰三層嘅布料咧，都係符合翻正常口罩必須要有嘅最面層叫做排水啦。中層咧就係一個叫溶噴布啦。咁底層咧就有吸水。咁呢個係全部做曬嘅，即係全部齊曬。咁我覺得就如果比分咧就超過80分嘅，即係有一份即係 A 呢個樣本，咁呢個我應該係肯定係北京做嘅，即係來自北京嘅。咁跟住有 B 個樣本咧，咁呢個樣本咧我就唔知喺邊度嚟㗎啦。咁我覺得咧就質素好差嘅，好薄嘅。咁但係咧佢仍然符合到有三樣嗰三層嘅，即係話符合翻頭先所講同北京個樣本一樣嗰三層，不過咧就超薄嘅，咁一個黑黐就會穿㗎啦。咁另外第三個樣本 C 咧都係。好薄嘅，咁但系呢个咧就 fail 嘅，咁呢个 fail 嘅原因就系佢嗰个样本里边中间嗰层咧，其实就系普通嘅不织布嚟嘅，个窿咧你剪烂咗个口罩睇咧，就嗰个口罩嗰网个窿咧，直情系矮都穿得过嗰顶嚟嘅，即系基本上系完全发挥唔到任何嘅作用嘅。咁如果 D 嗰个样本咧，就同 B 个样本一样，咁D 嗰个样本就上个电视添，即系直情系。某电视台就出现过节目730嘅时间出现咗。 嗯，你自己可唔可以讲下呢啲嘅四款嘅口罩来源喺边度啊？会唔会都系 第一个我就肯定系北京嘅。咁跟住 B、C、D 咧，我就唔知边度嚟咧，因为 B、C、D 嗰个质素好似嘅，都系好薄嘅，都系好薄嘅。咁即系话其实得一个样本系 fail 嘅啫。如果我四个嘅话，即系 fail 嘅意思即系话根本系假嘅。咁即係第一個就北京嗰個就好靚嘅，即係80分質素嘅，其實覺得。咁 B、C、D 呢就其實嗰個 B 同埋 B 呢差唔多一樣嘅，都係有曬嗰三層標準嘅嘢，不過係超薄嘅，即係都係打一個黑黐就會穿嘅。 係呢啲係咪都係學校度攞到返嚟還是考生？ 全部都係據個主持人俾我睇呢，就係由嗰、那個學生交俾佢嘅。咁、 okay. 似乎個學生都唔要㗎啦，即係佢話唔會要嘅，因為覺得好危险，咁所以佢都决定唔会要嘅。 OK， 黎恩浩同你倾下。 系啊 ，Doctor Kwan， 其实即系睇到呢个情况，你自己对于即系恢复翻公开考试，即、就、系、是、考生去即系戴考评教育局即系、就是、考评局俾嘅口罩，其实你觉得即系系咪真系可以保障到考生嘅安全咧？ 嗱，嗰个问题系咁样嘅，因为你个口罩咧，其实两个作用嘅，一个就防止人哋啲飞沫打落自己度，一个就系你自己啲飞沫打落人嗰度。咁如果系头先嗰四个里边咧？如果你淨係防止自己啲飛沫打落人哋嗰度咧，咁四個都可以做到嘅，四個都做到。不過如果你係其中 C 嗰個 fail 咗嗰個，即係假嗰個咧，咁佢打出嚟嗰啲飛沫咧，可能係距離一米內啲人會有受影響嘅。即係其實因為佢嗰個飛沫係遮唔到幾多，因為佢係不織布嚟嘅，基本上就。咁但係如果以基本上計翻四分三嘅情況，即係我攞咗四個，有三個都合格，又翻嗰三層嘢，咁我就覺得又唔可以話佢完全。 即系唔得嘅，即系我觉得，因为四个日本有三个都有翻嗰口罩嗰三层必须嘅嘢，咁都唔算话差，不过就系、是、嗰三个唔好嘅，其实就系、是。即係打個黑珠都穿嘅，咁就你自己諗下安唔安全咁解。 係，咁其實咧，阿邝 Sir 嘅即係一啲，譬如考生啊，或者學校啊，咁攞到呢啲政府供應嘅口罩，應該點樣自己去？即係你係專家啦，我哋有啲口罩俾你驗過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自己攞懷疑自己手上面嘅口罩唔知係咪合格嘅時候，可以點樣睇 啊？我覺得咧，第一件事咧，即係你可以犧牲一個口罩就剪爛佢嘅。咁其實呢，你就唔使太過緊張嗰個口罩去剪爛咗之後嗰啲坊間嗰啲測試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剪爛咗之後呢，中間嗰陣布呢，我哋叫做熔噴布呢，其實呢佢係應該唔透光嘅，即係你見到係俗嘅。咁我仲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係如果你通過塊布，你係睇唔到地面啲嘢嘅，你最多睇到個影嘅啫。咁呢塊布呢就其實簡單好似紙巾咁嘅，即係個質素，你見到個俗嘅程度。咁但係其他嗰啲模仿布係穿窿嘅，睇得通對面嘅。个分别就系咁样。咁如果你攞到中间嗰块系轴嘅，咁其实基本上都合格噶啦。咁你跟住再搣下佢咯。咁如果你搵只手摸佢咧，佢应该有啲静电嘅。咁静电即系会贴手嘅。咁你如果撕开佢咧，佢唔会啪声烂嘅，佢会俾你慢慢拉长咗，跟住先烂嘅。咁最重要就是拉到咁上下之后断咗之后咧，咁嗰啲丝一条条好似日本嗰啲木鱼丝咁样弹下弹下咁嘅，因为佢有啲静电喺度。咁你如果见到咁咧，你就可以相信嗰层系真嘅。用噴布嚟噶啦。 OK， 好啊，多謝曬邝 Sir 嚇。咁啊，同剛才訪問嘅就係前中大講師啊，係嚟自化學系嘅邝士山啊。黎恩浩話：如果根據邝士山嗰個測試係真嘅話，即係或者佢嘅來源都係真嘅話，即係話咧有考生攞到嘅口罩咧，可能咧未必係最高嘅規格，即係可能咧頭先佢講啦，即係打個黑黐咧就會穿噶啦咁。咁嘅情況之下，如果而家即係政府去到攞到一啲咁嘅口罩派俾考生，你覺得造成一個咩嘅效果？會唔會大家都其實唔敢用啊？ 嗱，我諗唔敢用就係我一定會發生嘅。咁但係現在如果政府係堅持，即係話即係要喺未來就恢復呢個中學文憑試嘅喎，咁大家必須個現實就係你一係用自己嘅口罩，一係就用盡即係政府俾你嘅口罩嘅啫。但我諗其實阿邝 Sir 頭先講件事咧，係反映咗一個問題嘅，就係因為教育局就好堅持，就話其實呢啲口罩到咗物流處之後咧，其實抽驗嘅結果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究竟即係其實係咪應該要預留更多？而家要預留個時間，就係去點算翻，即係其實現在即係政府收到嘅呢啲嘅口罩本身個質素係點？即係係咪物流處本身檢驗嗰個嘅指引個標準唔足夠咧？定話其實有一啲次貨真係伴隨住政府呢啲嘅批發嚟咗而俾咗考生？咁其實係需要處理。咁而即係政府係咪有足夠嘅時間去換貨等等？其實我諗呢啲政府係要更加公開咁去話俾大家知道，因為事實上而家我文憑試嘅日程其實即係都好快嚟㗎啦嘛，已經。 嗱嚟緊咧都係有文憑試啦，以至到下個月咧，其實都目標係話想逐步開貨嘅。咁其實喺咁嘅環境之下，政府去採購嘅口罩，如果係即係唔能夠得到大家嘅信任嘅話，其實都可以係好危險喎。 我諗其實即係無論係即係袁國勇等等專家亦都講嘅，其實你要復課嘅前提係個門檻係好高嘅。而家每日我哋都有新增嘅個案，甚至即係我開始節目嘅時候都話係全球嘅大流行。咁我諗政府真係要三思，係咪真係要復課咯？ 明白。好，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多謝黎恩浩，聽日再見，拜拜。